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阿明， 喂，马仔， 系啦，咁仲有啊，不打啊，同埋芬芬都会翻翻嚟嘅， 冇错。 今个礼拜冇特别节目啊，有冇啊？ 今个礼拜系冇嘅， 啊未有系嘛？咁啊下个礼拜先啦，吓等埋个 Halloween 咧， 冇错。 咁啊翻嚟啊，不打就去日本啦，即系其实做录完音就已经呢一刻吓，咁啊咁啊会同大家讲翻啊，即系有啲日本过 Halloween 系点嘅咧，喺环球片场之类之内 嘅， 系嘛？ 亦都应该咧会有呢个香港嘅 Halloween 嘅。嘅一啲嚇活動啦，咁介紹下。 哦，係咪咁？但係啲係下個禮拜先啦。我哋今個禮拜未有啦。OK， 好，咁一陣都會講下其他作品。咁今個禮拜其實有一套都唔知係咪科幻咧，即係佢本身唔係嘅，係殺人片嚇，就係、是、月光光心慌慌大啦。後邊竟然同科幻好多即係製作班底啊、啲導演啊、演員啊。哇！甚至佢裏面有啲集數都科幻過嘅，曾經 冇錯。 乜陣會講啊？呢個交俾阿芬芬，因為佢先係呢方面嚇，即係佢就話佢唔係專家啦，我係觀眾嚟嘅啫。 咁但係 好熟嘅，乜陣會同大家由第一集重温到即係今集嘅。咁總共好似有十一集嘅， 係冇錯，計埋 即係有十一部戲啊！淨係《絕光心慌》本身係十一部戲啊，嚟緊係一陣會講。咁、另外咁好幾套就要等阿北打介紹啦，就咩咧？咩戲咧？有啲。 就有呢、這個潛艦滅殺令啊，就係、是、Gary Oldman 啊，同埋戰狼三伯所演出嘅， 係 係啦，即係有啲似當年嘅追擊赤色十月咁嘅少少咁樣嘅，咁就唔止喎，但係佢真係打嘅，即係有打嘅，係啦，即係啲戰艦打啊，意思係係 冇錯 咁樣嘅，即係聽落都好精彩，一陣會講啊，咁仲有咩？ 仲有就係泰迪羅賓導演嘅八部半喜怒哀樂，咦？估唔到原來以為係淨係講四種情緒，原來不打話真係有怪嘢嘅喎，原來真係有鬼嘅喎， 係講怪嘢嘅，講怪嘢嘅，唔係八部半，我以為講跳舞嘅添啊，但唔係，淨係怪嘢，原來延續翻之前嘅嗰個乜嘢咩系列話？ 奇幻嘢啊， 奇幻嘢啊！ 系啦，延续翻少少嗰样嘢，不过今次咧就四个古仔都系阿泰罗宾自己操刀咁解，系啦， 冇错。 咁啊，当然有冇咁好睇咧，就一阵同大家分解。好嘅，好，仲有冇？ 在咖啡冷掉之前，就系阿有川假纯所主演嘅，系啦。 嗱，咁啊，初初以为啲文艺片嚟嘅啫，系咪？以为系咪又系周慧敏嗰啲系嘛？ 一个人咖啡嗰啲啊？ 原來是超越時空的，即係飲完嗰杯嘢可以嚇，咁啊一個起碼都玩翻啲少少即係穿越咁嘅嘢嘅古仔，咁一陣都會講，即係又係有奇幻或者唔係，我覺得科幻嘅啦，因為佢係講時間嘅， 係， 我就覺得科幻嘅啦，算係嚇，即係 EU 超時又冇嗰款嚟嘅啦嚇，咁啊當然佢處理得就唔係喺科幻嗰件事度咁重啦嚇，咁就係啦，咁一陣再講，都其實唔係甩咗嘅呢幾套都係啦。都係啲奇怪嘢，少少奇怪，係啦。咁啊，當然唔止嘅，咁仲有一紮嘅劇啊，啲咁嘅嘢嘅，係嘛？ 係啦，冇錯。係 咯。咁啊，銀河鐵道嗰個所謂電視版係嘛？原來都係一夜過嗰個咧，係綠山先，係咪？馬仔都有睇過係嘛？ 立過下啦。 係啦，咁啊都講下啦，係咯。咁啊，另外仲有啲咩㗎？仲有啲咩會講㗎？ 仲有啲乜嘢啊？結婚對象靠抽選都會延續我哋嘅話題講係講 咁嗰啲 Titan 嗰啲都會繼續講嘅，同埋婚婚之前未 join 我哋講過咩上禮拜佢放咗假啊嘛，咁佢都會講翻咗咧對呢套劇有咩睇法啦。咁仲有婚婚都會同大家講下呢個 CW 嗰扎即係 DC 超人劇個新開季都做翻曬咁多套都上翻曬啦，咁一陣都會講下，好唔好？ 好， 係啊。 咁各樣咧乜都講啲啦，係有啲第二啲劇嘅，係啦，阿明又睇咗啲即係個題材就唔科幻啦，不過一陣都會講少少，有啲諗到，係啦，係咁想先。北川景子正想講就係都彈得好緊要啦，最新嗰個，我都唔認得，我睇就話北川景子做咁，嚇乜嗰個女係北川景子咁樣啊，死未啊？咁後一陣講，好咁仲有嘅，睇一陣唔盡錄係啦。咁有啲即係睇咗啲新嘅話會上畫嘅 trailer 竟然哇係哇咩戲咧？咁一陣先講啦，好似係好啦，首榜先 好嚟首榜啦，咁就第一位係呢個《星夢情深》喎。 哦，哇 ，keep 住喺度喎， 係咁都正常嘅嚇，呢套的確係好似係幾犀利嘅，Lady Gaga 係啊， 咁第二位，跟住第二位《潛航滅殺令》，但係其實呢兩套係叮噹碼頭嘅嚇，即係唔係爭好遠啫。 潛艦啊，係唔係潛航啊？ 哦 ，sorry，《潛艦滅殺令》 係冇錯， 係。咁你睇個《星陣》到個主題，咁呢度都吸引嘅本身係咯。 係啊， 好，跟住 一陣會講嘅，一陣會講我哋。O K， 係冇錯。 第三位武雙仲喺度。 喂，仲喺度頭三位喎、 都正常啦、啊。 係，同埋啱啱過一個禮拜又謝票場添、啊。 係咩？ 係啊。 哦，邊個咧？邊個嚟咗謝票咧？ 原來是成成之前是保持神秘的，就是說整個範藝抄集團包括埋主腦就會出現的，他又沒有說過主腦是誰，最後是成成來借票了。 那整個藝抄集團、啊、那有沒有整個藝抄集團先？ 個主腦咯， 不知道他報道是這樣啊。 發哥就冇嚟啦，因為發哥只係阿成成口中唔講嘅，佢唔存在嘅人係咪？ 係啊， 都唔嚟都合理嘅啊。 唔係，發哥都唔係個藝抄集團嘅差佬嚟噶嘛。 係，冇錯。 一係喎，喺個事實上佢唔係藝抄集團嘅主腦喎，係喎。 係啦。 所以唔嚟都好正常嘅。係 啦。係啦。 跟住第四位《人肉搜尋》。 喂， 呢套都出奇喎、咁多人睇，我以为一般嘅啫。 都似乎个口碑唔错咯。 系啊。 咁所以 keep 住喺度。 系。 好，跟住第五位，月光光心慌慌。 哇哈哈！新上嘅啫喎。 系啊，仲要系呢、 這个。咁啊，唔系啊，呢套我以为可以得几头几位噶，呢个、想象中低噶啦。 系啊，我都谂住系，我以为佢第一添啊，我以为。 系咯、原来喺香港咧，的确原来已经好多人都唔记得咗呢套嘢啦。 唔系， 唔系呢只嘢冇咁出名啊，香港好似。 系，即系 Freddy 你可能出名啲系咪？ 系啊，呢个 Michael 冇咁出名啊。 Michael 咪出名，喺香港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 咁啊，純粹食到 Halloween 呢、這個期啫，個戲名同個期，同埋個故事的確係講發生喺 Halloween 咁多。 係，冇錯。 咁同埋就聽講出面個口碑就麻麻地嘅呢套。 出面嘅即係邊度出面咧？ 即係啲影評啊，嗰啲咯。 唔係，即係意思香港嘅。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就香港啫，係就北美 OK 喎。 係。因為好多，我諗可能都唔係咁多人有一直睇開咧，咁所以就真係爭啲嘅。 一想到佢會解翻點解㗎啦，分分佢，因為佢拍到太過似翻舊嗰套致敬，你根本就唔中意舊嗰套係咪？都係咩㗎？ 同埋好多場口係致敬位啊嘛，所以未睇過嘅唔明咯，係咯。 唔係好多場啊，成套戲都係。 O K， 系 基本上全套戏都系彩蛋、彩蛋、彩蛋，不停系彩蛋，唔知系乜咁，你唔入点过过人？唔会过人嘅，系咪？ 明白。 唔系你咪真唔好话乜嘢啦！你嗰个咩栋笃神探啊，今年咪话佢入去个酒吧整，佢播紧《枫林阁》嗰只歌噶嘛？ 哦，系啊，系啊， 系栋笃特。 咁你都要知系乜先至得噶？啊，栋笃特工 ，sorry， 栋笃特工啊！咁你都要知係乜啫㗎，你都唔知係乜，咁你唔知嗰樣嘢笑乜，咁或者玩乜，咁你都冇嗰個情意結，咁你咪梗係覺得套嘢唔知做乜，又或者好悶咁啦，係咪？但係佢呢套基本上成套都喺度玩翻，係咪四十年嚟嘅出現過嘅嘢啊嘛？ 冇錯， 係啊，新鮮咁講，新鮮咁講， 係啦 ，OK， 咁呢套如果你係有情意結嘅，咪入場咯，冇真係的確冇乜意思嘅，係啦。好，就系咁啦，下一个。 跟住 一阵会讲，一阵会大讲嘅呢个月光光 ，OK。 系啦。 长讲一阵，等我分分。好，下一套。 跟住第六位毒魔。 嗯，哇，都算好 keep 到啊，大佬。 系啊。 嗯。但阿马仔知唔知呢套其实北美 keep 唔 keep 到个票房咧？开头系好劲噶。 唔系太差。 都唔系太差，即系仲 OK 嘅。 都犀利啊！够上礼拜头都有成1.7亿几万嘅。 哇！咁我哋真系跌眼镜估错喎。 系啊。同埋即將內地都會上演，咁就可能個票房都唔會太曳㗎啦，有機會係囉。 嗯，咁樣好，咁就到呢度真係要等佢再完咗之後再講嘅，即係真係要再分析點解佢會得嘅呢咁樣。 嗯， 第一係咁啦，再睇下佢實質原因啦，再驗一驗屍呀，到時 OK 好。 好，跟住第七位厮杀片场啊，终于上了、正式上， 正式上画啦。 都好似好人好多人赞喎、 啊。系啊。 嗯。 咁但系就可能 同埋啲人又懒系觉得唔可以话系俾人听系戏中戏咯、啊。 亦都似乎有啲人啊睇完之后都话啊真系好好啦咁样咁，但系平时嗰啲人就啊唔似系睇开呢啲戏嘅人都要吓。啊扮下嘢賺下， 唔係佢哋話喎，即係為港產片打一個強心針， 啊， 因為話竟然咁樣低成本咧都可以得咁樣， 啊， 咁我覺得你香港又即管試下咧，係 咯， 我又包你死到直，係咯，你唔信係咯？ 就算拍翻咁嘅質素，甚至好過佢嘅，都係咁講，因為 香港唔係佢好高質素咩？佢都係咁啫，係嘛？ 係啊。 佢唔係咩質素啊，即係佢係玩咗條橋過癮啫嘛。 係啊，冇錯。 你話佢拍得好嘅咩？即係哇，好勁嘅。 唔係，即係我話佢咁嘅錢就預咗佢唔好，但係你夠錢嘅一定好過佢啊。咁就我估都係。 錢唔一定好過佢嘅喎，夠錢可以更差嘅喎。 嗯。 你唔信你叫阿肥佬拍下啦。你試下俾下呢個。咪捉啲嚇 Pacific Rim 咁嘅價錢，我包佢拍得好差，你信唔信啊？ 嗰個多錢又唔係夠錢，嗰個就 係啦，都爆燈添，係啊， 係啊， 到登月計劃咁嘅資金抌落去，你死未？ 就死咗。 包佢，我包佢到時起埋條村出嚟啊！你信唔信？係啊，佢先堆個人工島先，跟人工島上面再起樓再拍碟，你信唔信？嗯。 系， 好似政府 即刻起条高铁出嚟啊，大佬， 诶，哇， 你有钱咪咁做咯，其实就唔关事嘅，即系人哋卖条桥，同埋咧有一句啊，因为嗰度系日本啊， 嗯， 首先系有人咧会睇呢一种沟片啦， 系， 或者系有另类少少，或者咧成套戏咧系一粒明星都冇， 嗯， 有人入场啫， 系。 你冇喺呢個市場嘅，基本上香港。如果你香港你咁樣做咧，你死緊。即係香港，你如果你要學佢咁拍一套咁嘅嘢咧，其實你都要揾曬明星做嘅。 係啊， 即係裏面都起碼都張繼聰有剩㗎啦，係嘛？ 嗯， 都唔使講嘅，你即係最少嘅呢啲演係。 係啊。 你學佢咁樣奇奇咧咧咁樣，即係冇人識嘅呢班人咁樣，唔得嘅，死緊嘅同佢講。 係啊。 即係其實即係拍網劇咁嘅啫，其實佢即係等於。 嗯， 系啊，你睇唔睇香港啲人睇唔睇？都唔睇嘅， 要 睇。唔系你网剧免费咁啊，网咪睇咯。你要大佬要俾钱嘅呢度，你睇唔睇啊？咁咪就系因为有咁大嘅回响，可以回响到全亚洲而家都上画。咁你啲人又慕名去入场啫嘛。 嗯， 喂，我同你讲啦，《你的名字》如果系一套香港动画，我包你扑食啊！ 唔使講嘅呢啲好多都係㗎啦，真係。 就算有一日香港嘅動畫可以畫到咁嘅樣，同出到一套咁嘅嘢，係香只為香港出嘅話，你就香緊、 嗯。 因為香港人自己係唔會支持嘅。 係啊， 係啊 ，OK。但係你去日本上畫又唔同喎。 嗯。 咁所以其實你學埋呢樣嘢咧，就下次當你香港人投資另一套獅殺片上。記得啊，唔好香港上啊，去日本上，去啲世界各地啲奇幻影展上，咁啊或者得啦。 啊，出口轉內銷。 係啦，即係其實香港從來都係咁嘅 ，OK？ 香港啲玩具全部都係其實係賣去鬼佬度嘅，咁鬼佬得咗啦，又有炒價啦，香港人咪追，跟住咪搵啲南亞裔去排隊，係咁嘅啫嘛。 你試下 Hot Toys Day One 喺香港賣啊，死咗啦。 嗯。 係咪咁啊，馬姐？ 嚇，都係多數都係有一炒就得㗎，要。 係咯，但係都係追後追啊，香港人係後追。OK。 嗯。 OK， 呢套戲一定第一站唔可以香港上，死梗。講完。係香港尾站就得啦。 是冇錯， 就好似嗰套啊咩足球卡通咧，嗰套啊，唉，全世界巴西都播完啦，香港自做咪啱佢，系英份嘅 ，OK，OK， 好，下一套， 好，跟住下一位第八位非同凡响啊， 嗯，哦呢套都好多人赞啦， 系， 嗯， 但系 即系起码好过嗰啲动保嗰套系咪啊？ 动保，哦、 哇， 争 好远啊， 争好远， 系咪？好過動保啊！ 係，咁但係依家啲場數就得翻55场啫，非同凡響。 嗯，咁都唔少啦。係。 嗯。 喂，咁另類嘅題材，老實講。 係。 嚇！同埋佢都唔算有咩大星啊。 哇！係 啊。 算係。 有星嗰套低過佢添，香港。 係啊。嗱，咁你反而你拍呢啲題材好啲啦，係啦，唔好唔好私集片場啊，唔得嘅。 嗯。 係啦。 係啦。 系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呢个夜晚八点后嘅场，其实真系唔系好多，得翻百老汇差唔多都7场到啦，系啊。 嗯。 咁啊。 你讲咩咧？ 嗯？呢、這个非同凡响。 哦，即系你知夜晚就冇乜场嘅。 系啦，反而朝头做多好多。 夜晚场都拨晒俾嗰啲即系大片啦。 系啦系啦。 正常啊。 所以大家睇嘅时候就可以 早 啲去啦，最好就可以。 曾幾何時叮當都係咁嘅咋？你想點啊？ 係 係 做咩？以前你睇叮當4点后冇噶啦。 嗯。 嗰時我啲朋友話：，哇！我想睇叮當咁，冇得睇喎，唔好意思，你請假。 嗯。 係。 請假陪你去睇我 ，OK？ 嗯。放假買唔到飛啊！放假就。 嗯。放假冇做啊！我又懷疑放假全日都唔做，我驚係咪？ 哦。 得一場。點幾嗰陣時啱食飯嗰時 候，哦點幾一場咁啊嘛，叮當啊，係 啊，係 咯，咁樣，嗯，好， 好， 下一位， 好， 跟住第九位女王撞到正， 嗯， 場數多過佢，啊排位低過佢，啊仲有星添喎， 咁呢度梗係啦，咁主人主要都喺周秀娜啊嘛， 嗯， 不講， 係啊。 但是周秀娜現在在香港都不是很紅的，即已經 周秀娜香港都算不紅 了，不是，即已經不是那麼紅了， 已經跌了，是 啊， 哦，那現在誰紅了， 都沒什 麼，哦，那都沒什麼，即是他都還是紅啦， 嗯， 即是你沒人紅過他都還是紅的嘛，是不是？你冇乜咁啊，即係咪？即係到依家都仲係四大天王係咪？ 咁啊係，全中國都 係。唔係意思係四大天王好紅嘅，即係都冇啦嘛，因為係咯。 係。係 咯。嗯，好，咁點啊？咁即係周秀娜而家第二地方紅啫。你意思係咩叫香港演唔係好紅，即係內地好紅？ 唔係，即係佢係點講？喺香港已經都唔係話特別紅啦，即係跌咗咁解啫，都係。 即係衰到要拍《深宮計》係嘛？ 都可以咁講。 就嚟要加盟無線啦， 好 啊。 好，咁 OK 好。 跟住第十位，在咖啡冷掉之前。 嗱呢套會唔會慘啲啊？反而嚇有村姑 B B 嚇。 係呢個外咩日本片啊嘛。 嗯。我即係日本片又即係例牌死啊！ 好似都日本片啊、韓國片啊， 都 幾 好好啦，係咪？其實係咪？ 即幾乎係咁滯噶啦，係咯。 嗯。 通常都係又係睇邊個發行咯，好似阿北打話齋。 O K。 嗯。 即喺日十名內已經唔算衰㗎啦。 係。啊，其實真係㗎。 有幾多場到咧？ 而家有 63场， 係啊。 即如果要睇都易睇嘅，係咪？ 都 OK 嘅， 嗯，系啊系啊，揾到戏院睇嘅都系嘛， 吓系咯， 嗯，系啊，可以好惨烈噶，大佬， 嗯，不过就应该都会 好過我上次睇拉普拉斯少少嘅，咁就應該你任何時間都揾到場數，但係就應該你戲院嗰度就少啲選擇啦，可能真係要去指定戲院先去到你要嗰個時間啦。 我記得嗰時咧有一套森田公子啊，我唔知有冇記錯，係做咗天使咁上下嘅嘢嘅喎，我唔記得係邊出嚟。 嗯。 咁啊，仲要喺朗豪坊睇，即係當時朗豪坊就係、是、即係以前朗豪坊咧。 U A 啊， 即係都仲係，即係仲係好爆噶嘛？你印象中嗰時朗豪坊 係， 即係好難買飛噶嘛？嗰次幾乎包場啊，大佬。 嗯，嚇。 嗯，仲啲夜晚嚟喎，唔係啲奇怪時間嚟喎。 嗯。係啊。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日本戲真係可以死都好值噶。 嗯，係啊。 嗯，即係大星大院啊，正常時間都可以即係。 是啊、 真係包場，但係其實都幾少人喎、啊、嗰場，好少人㗎，冷清清咁嘅。 其實依家就真係西片就一定係行先嘅，跟住港產片已經叫第二嘅，其他嗰啲片嘅其實都真係。 其實都係嗰句啦，係有冇情義結啫。因為港產片有一班佢哋識嘅人，佢睇到班佢哋識得嘅星咁啊嘛，佢自 call 到佢一啲嘅記憶。咁但係咧，你話你韓國戲或者日本戲咧？老實又唔係話個個都有引睇，或者嗰班星亦都唔係個個都追。 嗯，係啊。 咁你話木村光希就嚟香港好似好轟動咁，其實我諗咪又係一班人啫。 嗯，係啊。 有村架純上次嚟香港講到有好多人去接機，有幾多人啊？咁就其實好少嘅咋嘛，我估係嘛？ 咁我唔知啊，即係其實唔多人嘅，好似都係。 其實唔多人㗎、yeah. 即係如果你揾緊戲院，我怕真係一個院坐曬㗎啦。 哦，咁應該都係、 嗯。 應該唔坐唔曬添啊！如果我保守啲估計啊。 係啊。 即係我講意思就係接機嗰班啊。 嗯。 即係唔好多㗎啫，其實係。即係你以接機嚟講，咪多咯。平時幾多人接機啫？係咪？你一百個人嚟已經多㗎啦。 係。 一百個人坐唔到戲院啊嘛，大佬。咁到時如果入場都係得呢八個人咁，你咪死咯。 嗯。 咁唔知咩事啊？唉，總之而家係咁啦。咁阿仔冇意見。 嚇、啊！冇啊！日本片一向都死咗好耐。 定係咧，日本班女星啊，係好青黃不接啊，可能嚇。 嗯。 即係我哋心目中仲係所謂靚女嗰班，其實而家已經係中女嚟㗎啦。 嗯， 正常啊。 係咪？ 喺全球都係㗎啦。 同埋咧，即係。其實從來咧，香港人咧，即係對日本星咧嗰、那個認知啊，其實嗰個人都紅到唔紅嗰陣，佢哋先開始識㗎。 嗯， 其實喺日本佢已經係唔係最紅嘅時候嚟㗎啦。 係啊， 即係到香港人識嘅時候， 其實應該日本啲 A V 紅啲喎，而家我覺得。 哦，咁啊係啊，因為咁 A V 其實好快就退役㗎嘛，佢竟然喺退役前面識佢喎，哇！咁你諗下佢係咪識 A V 識得快嗰班正常嗰班？ 是啊是啊， 即是桥本环奈呢，其实好多人懂桥本环奈是到他正式做戏多啲戏做，其实他都十七岁啦，十六七啦，是吧？其实他十四岁嗰阵红的。 嗯， 你想想你迟了几多年啦，香港人。 十三年到啦，如果计翻差唔多。 是啊，好算好快啦，你迟三年都算好快啦。即其实基本上咪即是战队啫嘛，迟三队啊嘛。 嗯。 是咪蒙面超人迟三个啊嘛。系咯，即系到佢版权都唔值钱嗰阵至买翻嚟啊嘛，系咪？ 嗯， 真系好 out 地啊，大佬。其实话就话成日过去日本买嘢咩咩，但系其实一般啊，我讲一般人啊，我唔系讲日剧迷或者日本迷啊，日本迷好贴噶，一般人其实真系好 out 嘅，系啊。 哦，佢系买嘢唔食嘢啊嘛，去日本系。 系啊，你唔好问佢一啲日本嘅文化上嘅嘢，佢真系一概都不知。 嗯。 其實所謂成日好中意食日本嘢，好中意食咩？其實都係食三文魚嘅啫嘛，好多人。 係去放題咯。 吞拿魚都食唔落口啊！唔好講其他，再其他古古怪怪嗰啲啊。咩青魚啊？佢成有啲成話，哇！點解你食多口咁腥喎？嚇，冇啊。 嗯。 咗咩腥？好食嘅喎。 青魚就有問題，又冇骨，最啱食啦。 青魚咪腥咯。 嗯。咁樣。 咁佢哋連嗰啲正常即係三文魚以外嘅佢哋都食唔到啊！你仲講青魚？ 嗯， 係啊， 咁冇計啊， 即係咁樣㗎。咁你算吧啦，係咯。 即係其實我諗都停留咗喺即係日本人有啲咩名啊，都係大卷柿子、大卷數字呢啲咁嘅呢啲咁嘅認知所有啦，係啦，係啦，識邊句日文啊？嗨，多毛嚇，即係曾志偉好多年前成日講嘅一句日文啊，係啦，都係停留咗喺呢啲島嘅咋， 係 其實係啊，嗯。都所以美個字尾加個假字咧，咁就即 係 咁就當係扮講日文咁啲，即係都係停留咗呢啲嘅咋。 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可能佢扮講韓文加個咗字喺個尾嗰啲咧， 學得差 嗰啲咁上下啦。係啊，係啊，好，好，咁所以呢套有一陣會同大家講下啦。OK， 有孫、嗯、有孫 B B 啊，我叫佢孫姑嘅。 嗯。 OK， 咁一陣不鬥同大家講，好，爽冇？ 好。咁就十位數曬啦。 有咩喺榜外，但又身上？ 咦？ 十名以外。 咁 有冇？ 依家上咗嗰套《書中自有魔怪谷二》嘅，係咪優先？係 咩？ 係喎，優先。 佢係優先場。優先場。 係啊。 優先啫，係咪？第一位啊？ 依家第十一。啊，十二。 哦，即係啱啱啫。咁但係佢同埋佢咪唔多場㗎係嘛？ 都有四十七場，其實同呢個魔中奇幻屋差唔多。 哇，咁樣。 係啊。 O K， O K。咁另外佢正上咗另外嗰套咧，嗰套咩魔中咧？ 魔中奇幻屋十 一。咁十一咁呢套幾多？ 十二啊，啱講錯咗。 哦，即係即係叮噹碼頭啊，同翻佢自己嚇。 係。 哦，咁到底新呢集有冇 Jack Black 嘅咧？到時再講。好，仲冇仲冇啲係上咗，但係喺即係榜外嘅，即係十名以外。 嗱，咁我哋之前講過嗰套八啊，唔係即係將會講嗰套啦，八部半喜怒哀樂就係十七嘅。 哇！ 都唔係將會講，你一陣會講噶啦。 係啦， 一陣會講埋啊，十七啊，有幾多場到啊？ 廿八。 哦，咁都好少場嘅， 系、 嗯、啊，咁冇辦法啦，系咯，咁今時今日泰迪羅賓係何許人都邊位咧？ 嗯， 我咁聽都未聽過，驚好多人會唔會？ 唔奇啊， 會唔會反而喺呢個咩奇幻夜定唔知係邊一套嗰度見翻佢咧？ 打擂台啊，你講？ 啊唔係，佢 都好耐 啦，嗰啲勾曬噶啦喎，你講嗰啲都 係啊， 係啊， 嗰啲喺佢哋心目中同。同呢個打工皇帝嗰啲，或者同阿徐克地一堆一齊玩麥家地嗰時嗰啲差唔多咁耐嘅啫嘛。 係。 未。 嗯。 係咯。即係兩年前到二萬年前嘅啫，嘢係一樣嘅咋，你明唔明啊？即係秦始皇同兩年前嗰啲明星就差唔多咁耐啲人咯。 嗯。 即係同蔡楓華咪差唔多同年代咯，係咪啊？ 嗯。 即係總之就真係勾咗㗎啦，係嘛？ 嗯。 冇噶啦，算啦，泰迪罗宾啊，听完咩嚟战红啊嘛 ，Teddy Bear 系嘛？ 哦，佢喺奇幻夜嗰度都有个角色嘅，咁但系啲人记唔记得咧？ 记唔记得定一件事啊？ 哦，你一阵间会讲翻嘅，我一阵间会讲翻。 系， 一阵会讲翻介绍少少啦，就唔算啦，都唔算嘅。临尾会讲少，其实泰迪罗宾好劲嘅。 嗯， 我先讲下。好嘅，系，而家唔讲住啦。咁既然大家都冇咩兴趣，嗯，非常可惜。 咁。咁咧呢個無合就喺第十八位嘅，啱提過。 哦，係係。 嗯。係啦。 正常啦、啊，我以為去到三十啦，大佬。 係。咁啊。 你高得過特務咩林抄公仔嗰啲都算成功電影嘅。 啊，落咗啦，依家。 我落埋添啊，係嘛？ 係啊。 好嘅，恭喜佢，恭喜佢，應該嘅，係啊。 嗯。咁就啦。 咁仲有冇？冇啊，數榜尾就快啊！ 咁呢個起底組亦都係優先上嘅一場嘅。 係 ，OK。係 啦，咁就下個禮拜都會做啦。 嗯，係咩？有咩大星做嘅咧？ 呢套就游學修、林耀星、鄧月平、陳海林同鄧麗欣。 哇！陳海林唔係無線嗰個係嘛？ 係啊， 係啊，係佢啊。 Oh no！ 睇下佢有冇可能有進步啦嚇。 我諗都睇怕，好似張曼玉咁，要由個商場嘅電梯一路碌到穿頭，咁先至得啦。咁仲開仲唔開曬竅？ 係開咗， 真係 physically 開咗竅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啊真係即刻變影後演技啦。 即係開埠以嚟，除咗張曼玉一個人做得到啫，我係未見過第二個人得嘅。有人誇下海口話周秀娜係，我真係見唔到係。 嗯。 嗯。 即係講緊係張曼玉式嘅開竅啊！即係由完全唔識做戲一個傻笑，到突然間唔知點解影後級，佢冇中間過渡嘅喎。 嗯。 佢唔係越做越好嘅喎，佢係突然間嘅。由零跟住變一百嘅，哇！嘿，真係犀利啊！呢架車嚇零至一百係唔需要時間，你見過未？即係零至一百，你 pick up 得幾快都要加速嘅嘛。佢唔使，佢係好似時空轉移咁啊！咁佢已經係零跟住就一係一百嘅啦。嚇，開埠得一人就係張曼玉，咁冇㗎啦，我好難相信啊，係咯。同埋你陳海琳咁唔係結婚嘅啦咩？結婚前 結咗啦， 係咯，結婚前拍㗎。 應該是啦， 哦， 佢根本冇耐 啫嘛，最後一套噶啦，係嘛？ 咁唔知啊，呢啲就 我希望係啦，我希望係啦。 唉， 我又唔係好想見到啦，係啦。OK， 好，咁下個禮拜啊，睇下有冇機會啦，不打即係翻翻嚟，即係可能都有機會睇到嘅，係啦、 嗯。 由日本翻翻嚟，應該得啦，應該佢話係嘛？ 應該啦，佢係禮拜四。 OK， 我如果去睇咗，再同大家講啦。 好 有冇快啲榜尾，邊個首尾門？ 咁呢就榜尾係呢個美星人士嘅，同埋呢個幼稚園老師。 咩嚟㗎？ 幼稚園老師唔知係咩嚟喎，睇先啦。 美星 咁 AV 嘅一個名。咁、 啊、 AV 嘅一個名，保育員之乜乜嗰啲呢。 咁佢都二 B 級嘅。 哦，咁樣係嘛？咩戲嚟嘅？日本戲？ 佢話係改編自同名嘅以色列電影，咁應該呢套就係、是、都係 講 英 文嘅 英文戲嘅 低片嚟嘅，係咪啊？你意思係係改編自以色列都可以係中文戲噶嘛？係，係咪？即某年啊，黃百鳴嗰套賀歲片都係改編自係咪英國出名話劇嘅？ 好似法國啊，嗰陣好似講 法國啊，係啦，話劇嘅係啦。咩話？嗰度叫咩啊？ 浮華宴，香港叫做 浮華宴，冇錯啊，係啦，即係你改編字嗰度當然係外國啦，但係你冇講到而家呢台咩戲啊嘛？而家呢台西片嚟嘅應該係嘛？係， 嗯， 好，咁啊榜尾係咪好？係咪會唔會都係啲藝術片嚟啊？我估一場嗰啲嚟 嘅 啫。 佢就喺呢、這個嚇、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電影院度做嘅。 哦，嗰啲咁嗰啲直情唔應該擺喺呢度啦，咁嗰啲直情係藝術電影啦。 系， 嗯，好，仲有冇？仲有另外一台咩话？ 美星人士啊， 即系咩啊？ 哦，之前我哋 不打 讲过 噶啦，其实就西片嚟嘅， 系啦。 哦，朱利安啊，做 嘅， 系啊，朱利安 嫁咗嗰 个， 哇，咁好啊， 唱歌，歌手， 嗯，惨啊惨啊，即系有沦为靠公仔嗰啲咁嘅。 唔系，佢上咗好耐噶，不打讲嘅时候都差唔多成， 其实 两三个礼拜前嗰集噶， 一个月之前 嘅。仲有啲咩首尾门嘅？ 仲有套古宅同埋逆流大叔。 哦，咁逆流大叔系慢慢回落啫。 系啦。 嗯。 系咯。系咯。OK， 咁嗰个阿 Koi 嗰度咧，唔见咗啦。 有喺度，性教育排第25。 嗯， 得四場， 係即都係每個禮拜一場係嘛？ 四場 係嘛？ 係啦。 嗯 ，OK， 好，咁睇下有冇人入去睇啦。OK。 嗯。 好啦，咁啊冇啦，冇補充啊。 冇啦。 冇啊，好，咁我哋講啊，講起啊，轉頭 OK， 好，好啦，咁啊，以上係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嚟嘅，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另一另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起啊，唔需要聽故仔，唔需要穿橋嘅朋友就熄機。好啦，咁啊，等阿芬芬同大家讲下呢一套啊，点样算系今个礼拜系会唔会比较重头啲啦吓，即系起码我唔知见坊间觉得重头啲，可能因为 Halloween。咁系边套戏咧？咪就系 Halloween 咯。 系 Halloween 啊！ 佢有英文名系叫 Halloween 嘅，系啦，可能大家未必有留意。咁佢中文名就叫月光光、心慌慌咁样嘅，系啦。 冇错。 系啦。 系啦，今次有冇后边嗰啲即系所谓subtitle嘅？冇嘅。 好似冇嘅。 哦，即就咁就咁叫， 就咁叫月光光心慌慌， 亦都冇話係第十集、第二十集咁都冇呢啲嘢嘅。 冇講。 哦，喂，但係其實呢套嘢真係好勁喎，係第幾集嚟嘅呢套？ 呢套正式嚟講應該係第11集。 哦。 哇！ 我十一就嘛，我以為 未到二十嘅，放心，未到二十。 十一，但係都好勁啊！電影喎、啊，老細，唔係電視劇啦、啊，大佬。 係。 唔係黃飛鴻喎、啊，大佬呢、這個。 即見鬼嗰啲 level 啊！ 電影啊，第十一集啊，真係唔係講笑。嗱， 因為台灣譯名就另一個譯名嘅，台灣就譯做月光光新方方嘅，好奇怪又係。 咩方方話？ 新啊，新舊嘅新啊。 哦。 哦， 即 金集， 你意思金集嘅，金集， 佢食咗一個字嘅。 哦，即佢當係新月光光心慌慌咁樣，即佢就大食咗落裏邊。 因為新月光光心慌慌呢個名之前都用過啦，所以就唔可以再 用。哦，都用埋，我明白。哦 ，OK。 因為第九、第十集係 reboot 嘅，所以佢用咗啦。 哦，我明白。 當時，哦，咁但係所謂第九、第十好似都幾耐㗎啦喎，話第九、第十都 十年前啦，已經係。 係嘛？咁到底呢個系列幾時㗎？上一集都十年前，咁第一集係幾時呢？ 如果我冇記錯或者啲資料冇錯嘅呢，就係1978年，所以就四十週年啦。今年係。 哇！呢套嘢真係同高達一齊起步啊！真係。 啊！即係同阿沙窩嗰啲差唔多時間㗎啦。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差唔多差唔多。哇！咁久㗎啦。咁但係咧，今集最犀利嘅地方咧就係揾翻啊佢個死敵，即係個女主角啊！即係嗱，首先呢套係咩嚟咧？就有個戴白色膠面具嘅殺手，咁就周圍殺人咁嘅啫。咁佢係咪一隻鬼嚟嘅咧？ 成個故事就係咁簡單 啊！佢係咪一隻鬼嚟嘅咧？咁其實佢好似個地位咧，就同阿 Freddy 啊、Jason 啊嗰扎嘢啊，即係同一地位。但係咧，佢唔係鬼嚟嘅喎，其他啲起碼係啲鬼鬼怪怪啊，有啲異常嘅情況啦。最少 Jason 嗰啲都本來唔係鬼，但係後屘都變咗都好似唔死嘅，即係你見佢係。死亦都死唔到噶嘛，咁但係係啊，咁但係佢呢一個咧叫做咩 Michael Myers 啊， 係啦，呢一個殺手咧，其實佢係人嚟嘅啫，咁但係唔知點解咧，當佢戴起個面具嗰陣咧，好似無敵嘅，咁呢樣嘢我諗， 佢就算唔戴個面具都係無敵 嘅，咁我諗啊，馬莎都係最學過佢嘅，我唔戴面具都無敵㗎佢，哦，係 啊，其實冇影響佢嘅，其實個面具係。只不過係一個 icon 嚟嘅啫，其實只不過。 咁但係其實從來有冇人見過佢個真樣嘅咧？即係個戲入邊。 喺某啲集數出現過嘅。 哦。 哦。 但係都冇正面影過嘅，都係陰陰陽陽咁嘅啫，其實係。 哦，即係佢個人間體係冇一個正式出場嘅，即係意思個樣冇正式出場。 亦都有唔同嘅人扮演過嘅，即係演員亦都唔同。 係當然。 但係今集比較奇怪喎。今集連佢都係揾翻四十年前嗰個做嘅喎， 哇！ 即係揾翻 勁 光，係，但係佢有冇變樣嘅咧？冇嘅，都係笠住。 都係啲陰陰陽陽影下隻眼尾啊，即係冇成 個 樣影大嘅都 係。冇成個樣 ，OK。係 啦。 哦。 咁即係反而係前傳嗰集，即係唔知早幾多年咧？早即係早幾多集咧？有個 前 傳。 前傳嗰個即係 reboot 嗰集嚟嘅啫，其實 係。哦，前傳即係 reboot， 咁即係幾多集啊？ 第十集。 哦，第九、第十即啱啱對上，哦，唔怪得，因為 嗰兩集啊， 即係嗰啲我都喺電視睇嘅啫，我都唔係喺， 我都唔係全部十套，即係我唔知香港有幾多人真係十套睇曬啦。 咁佢講翻佢細個嗰段嗰集，我又覺得幾好睇。 誒，嗰個小朋友做得好好嘅，其實真 係。係啊，即係唔係嗰啲平時嗰啲殺人魔嗰種故仔啊，即係你係講 嗰 殺人魔 都嚟。其實 reboot 版嘅第一集咧，即係第九集咧，其實都有好評嘅。 好，我都好啊，拍得好啊，係啊，嗰度 十集就比較差啲，啲人就鬧得好勁嘅，又變翻。 哦，即係佢又變翻係殺人魔啦，定係？ 佢擺咗一啲其他元素，連鬼魂嘅元素都擺埋落去咧，就令到成套嘢變咗古靈精怪係。 哦。有鬼㗎，上一集無端端。 擺埋佢阿媽嘅鬼魂出現啊！咁竟然成件事就古怪曬啦，就。 咦？但係最古怪會唔會係之前有一集有咩？有你話有咩出現翻？有人 其實 係 第三集。第三集咧就奇怪到咧係冇 Michael Myers 出現嘅 嚇，咁得？ 直頭冇當之前有兩集啊，就係嗰集係講一個惡黨，即係一古怪嘅惡黨啊，佢想利用呢個萬聖節去毀滅世界啊 嚇！哇！ 咁最奇怪同科幻有關嘅就係嗰個惡黨嘅手下咧，全部都係一啲人造嘅機械人嚟嘅。 哦。 即係好似 Terminator 咁嘅樣嘅機械 人，機械啫， 係啊， 即係佢個面係有肉嘅，但係裏邊係機器嚟嘅。 裏邊其實機器嚟嘅。 哦， 同埋Michael Myers 呢個角色咧，只係喺嗰啲居民，即係喺嗰啲居民睇電視嗰時，佢睇翻月光光心慌慌嗰一集啊，其實係。 即係戲中戲。 戲中戲就有 Michael Myers。 係啦。都係幾個鏡頭出現嘅啫，其實 即嗰套佢直情都唔係講呢樣嘢嘅，竟然。 冇，其實你唔，其實好多人唔當嗰集係月光光心慌慌嘅直頭。 哦，即係佢夾硬整一集唔關事。 佢直頭淨係叫做 Halloween， 咁你 Halloween 你可以好多嘢嘅，咁佢想另外開一條拉嘅，其實我覺得。 我明白。 但係就好明顯係失敗咗嘅，佢 係。梗係啦。 因為你 真係真係喎，好多戲咧去到第三集想轉轉嘅喎，真係又係咯。 係啊，咁佢就。我覺得就唔成功啦，但係有啲人就覺得佢玩得幾過癮嘅，其實係。 唔係，即係又係嗰句咯，又要唔好當係明星人睇，又要唔好當係高我咁，又係咁咯。咁但係佢真係喺嗰個系列裏面㗎嘛。 係啊，咁呢樣嘢就真係較為 即係你不如下一集《Star Wars》咧，即係下一集《Star Wars》唔好再講嗰啲人，講點樣煮好一個《Star Wars》魚頭嘅一個故仔。 你咁樣，你可能《Star Wars》你講第二啲人。你仲可能有啲關聯，佢就 唔 係少少關聯都冇 啊。係啊，第二個宇宙啲人喺度點樣煮沙鍋嘅故事。 係啊，咁你話覺得 啊，或者講香港咧種嗰啲玩具鋪啊，點樣炒沙鍋啲嘢嘅故事都得， 哦都得。 係啦，喺現實世界沙鍋係一個戰爭嚟嘅，真係喺玩具上 睇。啊，即係睇電視就睇到喎，咁你咪覺得好奇怪咯呢件事啊？ 佢咪變咗係咯，咁啊唔得喎，咁真係係咯。雖然嗰集係最多 話，都講嗰陣又話MacOS 嘅劇場版就否定咗，即係否定咗佢嘅電視版定電視，即係 唔係佢話劇場版係戲中戲。 係啦，咁你我 其實只不過係戲中戲，唔得，梗唔得啦。 唔可能。 係咯。 尤其佢一套咁經典嘅第一集添。 嗯，冇錯，即係你後作竟然推翻第一作呢啲，即係冇可能嘅。你可以有第二套戲啊，真係 好點有好評，但係都冇好結果嘅。 我又真係冇乜聽過好評喎呢集。 唔係有啲人覺得佢其實幾得意嘅，其實呢集。 哦。 但係可惜佢係 under 咗 Halloween 啊嘛，咁你冇可能認同啊嘛，其實呢樣嘢。 唔係可能嗰個時代啲人再咩啲咧？可能你喺現代咁樣做咧，啲人係得嘅。 我諗都唔得㗎啦，其實。 好難講啊！而家啲人係啦。 係，佢連嗰個南瓜頭都冇出現過，咁啊更加唔得添啦。 好嘅，好。咁真係要講下今集先好嘛，等下分分講下好嘛。 講今集先定係講舊嗰十集先？講今集先啦。 咁樣講下今集先啦，我諗大家都想知其實有冇值咁樣入場嘅啫，係咪先？ 你首先要抱住個心態係你要係 fans 先。 哦， 係。 因為其實佢拍得好 fans 向㗎。 使唔使要鍾意埋個女主角㗎？即如果你上一次看 True Lies 咧，即呢個真實方言咧，啊，你覺得阿洛舒華新力隔離個老婆都幾過癮喎，咁你就 OK 啦，係咪咁啊？ 都可以咁講，都可以咁講。 即就係佢嚟嘅， 我覺得佢咧呢個叫做 Jimmy Lee Curtis 係咪叫做？ 嚇咁上下啦， 真美麗扣蒂斯， 扣蒂斯啦，佢 叫做 真美麗扣蒂斯。 我硬係覺得咧，佢係如果香港要揾個演員對應嘅咧。我覺得係都姐嚟 嘅，點解咧？ 因為後生嗰時咧，就專做啲好似文青啲嘅，就堅強啲嘅女性嘅，即係事業型啲嘅。但係到中期咧，佢又會做下啲搞笑戲嘅喎。 即係表姐係嘛變咗啊？ 跟住佢又會變成一個性格演員嘅喎。 係。 即係我覺得佢嘅戲路同阿都姐係幾相似嘅，其實 係。係嗰個look係咁啊，係個方向 有 啲似。 即係你演技派，佢絕對係啦。亦都係一個可以做搞笑嘅演員，咁我覺得好多相似嘅，其 實係。咦咁講即係要香港，如果要對應，即係要拍狂潮噶啦喎，即係拍翻。 或者廣東人嗰啲啊。 有翻周潤發添，仲要係嘛？ 哇！咁啊正啦，咁啊等於我有。 仲遮唔到呢套都遮㗎。 哇！ 嚇咩？ 都遮加發哥。 係咯。 再嚟多次。 係啊。 再嚟一次，我愛攞問題，咁咪正咯。係。 哇！我哋又塞橋俾阿無線啊。 哇！40週啊，你可以望中人40週年都得㗎。 是不是他也是你和我那裡是不是那裡是 狂潮 那裡是狂潮我都搞錯了 廣東人是有撐食漢堡包那個就 好撐那套是哦沒錯就是撐出場 是啊 沒錯 那 就 是撐的電話喂大哥是啊還有 加上如果我沒記錯還有任達華添的 哇 任達華有 不得點啊這套是今天拍的還 要前衛任達華如果我沒記錯是飾演一個同性戀的角色添嘅。 哦，當年已經係 嗰個家電嚟嘅，嗰個家電。 家電真係喎，嚇死我！ 因為唔緊要，佢整一套個 crossover 咪得咯，係咯，冇問題。 都係嗰個宇宙嚟啫，可能佢哋 都係咁上下，係有埋執到我都得，不過差唔多唔睇到啦，啲人都。 啊，呢個 係係係 TVB 要係啦，咁啊咁啊，都係金國亮都係搞啊，我驚如果係咁樣。係 咁咁啊，講翻呢套嘢先啦，呢套嘢先第十一集。 係喎。再提開真俾你構製師又補一補少，原來佢係你話佢好戲啊，原來佢演戲藝世家嚟嘅喎，佢父母都係明星嚟㗎。係。 構製師啊嘛。 係影帝級啊，係咯。 應該等，應該係聽過 乜嘢？ 係。 我聽過個名字，勾唔到佢啲戲嘅我。 我記得佢有做過電視劇添，東尼構製師係。應該係同 而家啲人講 一拍檔嘅，應該係。 是啊，你同而家啲人講詹士癲啊，馬利蓮夢露都未聽過啦。 係，咁又係。 木村拓哉都話唔識嘅，咁你仲講咩啫？ 你講 但係佢唔知乜，佢唔識木村拓哉，就係識木村光希先神奇啊嘛。 因為近排 啊嘛。 係。咁可能係啦，新聞有講。 同埋你講開Halloween 呢個之前嘅十集，其實都有好多巨星曾經做過嘅喎。 係。哦。 我哋而家好熟悉嘅蟻俠啊，其實係做過第六集嘅男主角嘅。 哦，咦，嗰陣時好後生嘅應該係嘛佢？ 好後生，十廿歲到嘅啫，嗰陣時係。 哦。 咁又咪死咗㗎啦，已經真係戲入邊。 冇戲裏面係冇死嘅。 哦。 哦，冇有 survive 喺度，但係之後又冇講佢啦。 但 係 冇 講佢， 冇繼續啦。 哦。 咁同埋我哋上嗰時之前咪睇過Venom 嘅係。 嗯嗯嗯。 Venom 女主角之前就做過瑪麗蓮夢露㗎嘛，其實 係。係啊 係 啊 係。 佢亦都做過 Halloween 呢套戲嘅。佢係喺 reboot 嗰集出現過嘅。 哦。 但 係 佢亦都冇死到，應該我冇記得。 佢係做咩嘅咧？唔係做嗰個細路仔個家姐係嘛？就係。 唔係做阿 Jimmy Curtis， 我頭先提過唔係 reboot 嗰集啊，應該係二十週年嗰集啊。 哦，唔係 reboot。 Jimmy Curtis 個仔個女朋友嘅係。 哦。 即係你意思做翻而家女主角個仔個女朋友？咁個女主角有冇出場㗎？ 有出場嘅，講佢對抗翻住Michael Myers 嘅係。 哦，即係已經講到佢有仔女啦。 大橋就幾似今集嘅係。 哦，反而。 哦。 因為都係一對一嘅對決啊，二十週年嗰集都係一樣嘅，其實係。 哦，即係每十年又玩嘅，又知同蒙面超人一樣。 佢係每二十年。 係咪同蒙面超人一樣咯？咪。 再對戰一次。咁其實 佢每二十年咯，嘅唔係每十年。 咁我亦都將條 timeline 咧，亦都改過幾次嘅。 係啊，哦， 係。 你唔好，你先唔好計頭先我講第三集科幻版先啦。 係係係。 唔好計第九、第十嗰兩集reboot， 因為嗰兩個一定冇 timeline 㗎啦。咁我亦都 reboot 過幾次，即係抹殺過，應該我記得三次嘅，將個 timeline 冚咗。 嗯。 而今次咧，佢亦都唔承認之。第二至到第九集，即係第二至到第十集嘅，佢直接就接駁落去第一集嘅。咁亦 即係就算 嗰個 timeline 啦， 即係就算女主角有出現過嘅集數，佢都 cut 咗當冇發生。 拍走過幾次㗎啦，個 timeline 已經係。 哦。 即係如果你冇追開嘅，你會覺得混亂㗎。 今次當女主角是第二次再遇呢個 Michael Myers 嘅啫， 係啦，就你當呢一集係佢講嘅第二集咯，但其實又係第十一集嚟噶嘛，係，但係佢直接播落第一集嘅。 咁有冇講呢幾多四十年係咪？ 係。 有冇講佢練咗啲咩功夫嚟去對付呢個啊？ 呢個我哋睇 trailer 時都睇到㗎啦。咁啊，你見到 我睇 trailer 係王夏慧做嗰個喎。 其實就係佢嚟㗎啦。 啊？ 喺度练枪啊，喺度 真系有系嘛？ 真系做晒嘅， 有 练铁 砂掌系嘛？ 铁砂掌就未有，但系枪法就应该好劲啦，而家 就系。哦，即系佢变咗当好似 Terminator T2 咁，即系中间讲嘅 Sherlock Connor 就练晒嘢。 有少少似 系咪啊？咁你谂住 再翻翻嘅 Sherlock Connor 其实都有啲似呢个角色嘅。 系 OK， 即系女主角已经唔系当年一个普通女人啦，系而家你练到变咗。 系啦。 好劲咁样， 因为当年就佢就系一个生还者，即系佢连一如果我冇记错咧，第二集咧佢有提到 Michael Myers 其实就系呢个女主角嘅阿哥嚟嘅，即系亲生阿哥。 系 吓， 但系佢喺呢一集嗰度咧，连呢一个关系佢都抹走埋嘅，其实系。 哦， 你即系上一次 reboot 即係話細路仔嗰旋轉嗰陣， 仲有嘅，其實一路都仲係講呢個女主角係啊， 佢個妹嚟嘅，其實 妹嚟嘅，但係其中呢一集就抹走咗嘅。 哦，呢集係三唔識七嘅， 反而呢集抹走，咁我啊覺得唔係好合理嘅，反而抹走咗之後。講翻點解其實要提一提第一原著嘅第一集，因為始終都係有關啊嘛，係。 嗯。 咁咧就係、是、其實講 Michael Myers 喺六歲嗰陣時咧，就親手喺萬聖節嗰日就親手咗插死咗自己嘅家姐。係。咁就後屘就捉咗阿 Michael Myers 就入精神病院，咁就困住咗佢十五年嘅，困咗佢。咁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有個醫生就是、由頭到尾都係佢嘅主治醫生嚟嘅。咁就有十五年後嘅有一晚咧，就話要將佢轉介去一個永久性嘅監獄啊。咁就要轉介押走嘅嗰陣時咧，就俾佢逃走咗。咁就翻翻佢出身嗰個鎮仔嗰度，就四圍殺人，就殺曬呢個女主角嗰啲朋友，就死剩就係女主角。呢個就係第一集嚟嘅，其實係。 但第一集就冇交代佢有咩關係嘅。 冇未交代嘅，去到第二集先至會交代啫呢、這個關係。所以今集佢直接接落第一集咧，佢就抹走咗呢個關係啦，反而係。 哦，咁樣。 即係唔係嗰個前傳 reboot 嗰集先至咁講話佢妹嘅？ 其實由頭到尾都有講嘅，其實 係。第二集已經講㗎啦。 由頭到尾都有講嘅。 哦，即係馬莎發現到馬西洋佢個妹，跟住嚇，嗰啲咁嘅。係 啦，係呢。 即係竟然高達做到依家突然間抹走咗，原來馬西唔係佢妹嚟嘅，咁 我都有少少拗頭嘅，我睇嗰陣時，我覺得有少少奇怪。因為在原著的第一、二集呢是發生在同一晚的，其實 是 你連第二集都抹走了，我覺得有少少奇怪的。 是 那就講回這一集呢，就是講四十年後，那女主角一路都有這個創傷後遺症，她整天都覺得Michael Myers 會走出來找回她殺她的，她不知道為什麼整天都有這個心態。她還教她的女兒都會識開槍啊，或者智慧好嚴格咁訓練佢個女嘅 係。咁佢有冇翻佢個仔啊？嗰啲佢又冇咗。 佢呢度抹走咗，即係冇咗個仔嗰個角色，就變成一個女啦，係啦。 哦。 嗯。 仲要個女都變咗後生好多嘅，係咪？ 咁佢個女因為佢咁樣咁嚴厲咁樣教個女咧，喺第喺十喺個女十二歲嗰時咧，就俾啲社會福利處啲人捉走咗，即係話佢弱兒啊，咁就帶夾硬帶走咗佢。咁又過咗幾十年啦，咁個女亦都結婚，亦都生咗個女，即係話呢一集裏面咧會有女主角啦，女主角 三代添， 同埋女主角 係咯， 係啦，佢變成外婆。 哦，咁即係話佢個女都唔後生㗎啦，而家。 佢個女其實就係做變形金剛第一集咧，阿 Sam 個阿媽嗰個女主角嚟嘅，其實。 哦，我以為你話 Megan Fox， 我幾驚你話。 唔係，佢個女後生，佢個女係嗰啲 high school 嗰啲嚟嘅啫。 即個孫女，孫女就後 生，即係 high school 嚟嘅啫，其實係。 即係咁樣到去到第三代啊，玩呢個，即係佢而家玩呢個宿敵咧，玩到三代傳承，三代傳承啊。 真心 A 嚟嘅呢個係。 真心 A 咁樣。係， 咁今集就係講佢哋三代對抗逃走出嚟嘅 Michael Myers 啦。 哇！正啊。 咁但係我要提點解要 fans 呢，因為佢裡面好多致敬位啊，即係大量嘅運用返第一集、或者之前嗰九集嘅鏡頭，即係如果你未睇過嘅、你會覺得好奇怪嘅佢用得。 嘩咁 同埋佢係刻意將成套戲個節奏呢拉到好慢，節奏係拉到 過 七十七八十年代嗰種咁嘅節奏嘅。 哇哇唔得喎，如果係咁。 係啊，所以你我見到好多坊間嘅影評就係話佢好慢。 嗯。 咁我其實係導演刻意做到咁嘅樣嘅，佢甚至乎將個片質啊都類近好似好舊咁嘅做到。 嗯。 就刻意吞到似舊戲。 刻意吞到咁嘅，咁如果你係老 fans 嘅，咁你會接受，你會覺得好過癮嘅，即係好似我咁，咁我覺得好過癮嘅，我好 enjoy 嘅成套戲我都。但是我同場一齊睇嘅其他人咧，有啲人係唔耐煩嘅，好明顯。 係， 哦， 即係佢哋唔理佢哋，我明嘅，我明佢哋唔理解呢件事咧， 我明 嘅， 明 嘅。我如果我擺 即係如果新嗰集星戰，新嗰集星戰玩嘢，拍到咧好似呢、這個神經刀啊，係咪神經刀啊？即係墨西哥佬啊嘛。 係啊係啊， 佢咪有做過 Halloween 㗎，我都要睇一齊啊。 哦，要睇一睇。咁佢咪上次咧 臨尾係咪玩嘅變咗科幻片嘅嘛？下一集會係打到 Star Wars 咁啊！即係下一集 Star Wars 成日學佢嗰個 style 啊，拍翻咧好似啲七十年代嗰啲科幻片咁嘅 feel， 仲要專登咧整到個畫面即係紅，即係啲色甩曬色啊，跟住仲要花咗畫花咗咁。 可能呢首未至於整到佢花。 即係我話，如果下次 Star Wars 咁樣玩係嘛？咁到底有幾多人頂得順咧？咁啊係嘛？即係佢扮翻係好似舊 Star Wars 咁樣嘅， 你就算新嗰集拍到 New Hope 咁嘅質地，咁嘅節奏啲人都唔會接受啦。其實 我就話玩嘢專登扮到咁咯。 除非你真係致敬到咁嘅程度。 啲白兵咧，刻意咧出門口就仲要冚親個頭，佢專登做嘅，仲要 冚 親個頭又冚親頭，原來白兵冚親頭係成日發生嘅喎，咁樣係 啊， 係啊。 即係 啲光線咧變翻好幼嗰啲牙籤咁啊，咁樣啊， 係啦，咁佢今集就玩啲咁嘅嘢，咁我覺得佢都幾趕客嘅對新觀 眾，係明白。 但係我睇個外國嘅影評就都讚嘅，咁我諗係外國人比較熟悉呢個系列啊。 哇，大佬呢一隻 Michael Myers 其實喺咁多年真係 Halloween 啊，即意思玩 Halloween 啊，真係其實都仲有人扮嘅。 係啊，都未停過喺外國啊，但係香港就唔係好 hit 嘅，其實佢係。 或者咁講咧，你之後有咁多嗰啲咧，係即其實人殺人嘅嗰啲嘅戲啊。 其實都係靠佢啫，其實都係啟發佢嘅。 係啊 ，Scream 係咪嗰度叫做係咪？即係咩？ 奪命狂 夫啊，中間仲有好多，其實都係係啟發自呢一套啊，係啦。 戴面具殺人啊嘛，就係、 是。戴面具殺人係啦係啦，但當然後屘玩就玩到咧。其實係佢哋班 friend 其中一個咁嗰啲咁咯，後屘就變咗呢種咯，係咯，係嗰啲咯，好多嘅，係咯係咯， 呢啲戲嘅， 咁就應該呢一套係最為經典啦。 之前都有套勁嘅，就係德州電鋸殺人狂啊， 係都係， 其實嗰度係早過佢嘅， 都早啲，係， 應該係74至75左右嘅電鋸殺人， 但係嗰度佢哋當佢係怪物嚟㗎嘛， 係， 當佢係係咯， 你話。但呢一套又好明顯扭轉曬之前嘅嘢啊！嗱，之前嘅無論任何殺人狂咧，佢都總有個殺人動機啊！即係譬如你入侵咗佢嘅地鋪， 係啊， 對過佢先 入咗佢個夢係嘛？阿 Freddy 係嘛？ 係啦，或者你去咗個農村，即係或者唔尊敬佢，咁我就會殺。 係， 即係佢都會有呢個情形嘅，即係總幾細眉細眼都好，都叫做有個動機嘅。但係 Michael Myers 呢個角色咧係冇嘅。是隨意殺人的他沒有任何動機的他喜歡殺就殺的了。那這個是很特別的地方的。 現實到即是連環殺人犯那樣東西咯。 他又不知道 這件事就是因為現實是有這樣的事嘛那你咪會害怕一點咯。是啊。即是因為現實不會有 Freddy 的嘛咪只是鬼戲來的啫。 他是實在一點的其實。 他實在很多。 是啊。他的拍法呢是破格的。因為之前講嗰啲好多時都會賣弄血腥，殺人過程好清楚，解開個肚啊，甩兩個頭。但係喺原組即係經典版嗰幾集咧嘅 Halloween 咧，係冇呢啲鏡頭嘅。佢甚至乎血都唔多滴嘅，佢係用咗好多鏡頭上面嘅玩法啦。 其實你可以當係有啲希治閣嗰啲嘅，已經去到。 其實你當佢致敬呢個 Cycle。 Cycle 咯，係咯，係咯。 Cycle 叫咩？ 唔記得叫咩喎？中文叫咩 ？Cycle， 咪即係講嗰間旅館嗰度嗰條友 short 噶啦，即係個媽明明死都係要。 劇亦都拍翻前傳嗰個， 係啊， 即係最經典就係你成日都見到嘅就係拉開嗰個 肉 簾，肉 簾 咁揾把刀係咁插個女主角嗰個。 但佢就唔係影個人中刀，係影個嗰個水去水位咧，就有啲血咁樣，即 係 當然即係黑白嘅，你見到啲黑色咁嘅水咁就流嘅啫。 當年就係用朱古力漿嚟做嘅啲血。 咁係黑白嘅， 因為黑白片冇人知噶嘛，其實 係。 哦，原來朱古力嚟嘅，仲好味啲，係嘛？ 全算係，有人 即係中國人可能用川貝枇杷膏啊，係啊， 好 味啊， 好貴喎咁。 嗰陣時話用麥啊嘛，香港就用麥啊。 川貝枇杷膏後屘好貴，本來好平嘅。 係咁 俾人炒貴啫。 係啦，咁其實佢真係有第一集真係有少少致敬翻呢個。 係呢類型。或者我覺得佢係咧成功啊，第一次啊。嗱，其實你心理殺人又唔係冇啊，不嬲都有嘅，黑白片都演有㗎啦。OK。係。佢就將呢一樣嘢咧，同怪物片啊，即係嗱，你頭先講話呢個電鋸殺人又好 ，Freddy 好，其實佢哋都入於怪物嘅。 嗯，雖然佢唔係真係怪物啊，但係佢哋當佢係怪物嚟嘅，因為佢都係怪樣啊咁樣噶嘛。你嗰個電鋸殺人都嗰家人都係怪噶嘛，係啊。咁佢哋就當呢啲叫怪物嘅，都係屬於 monster 咁樣嘅。咁但你又唔可以話咩咁啊？係 monster 嚟嘅喎，因為 佢係一個人啊。 佢人，同埋咧， 即係實質 同佢哋唔同嘅地方咧，佢唔殺人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入翻去人類社會，係一個人啊，即係佢就係可以。其實佢唔戴面具嗰陣，你又唔，如果你又冇見過，你冇人知道，其實佢得個人嚟嘅啫嘛，係咪？佢唔係一個 普通人一個 啊，其實。普通人人類嚟嘅啫嘛，咁呢個就其他嘅。 點解佢殺極都殺唔死？即係由頭到尾，甚至乎去到呢集都冇解釋㗎。 冇錯，咁所以佢就係將怪物片嗰個形式咧，就同呢個兇殺。懸疑嗰啲嘢咧可以結合，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同其他嘅唔同嘅地方啦。 嗯嗯嗯，冇錯。 係啦係啦。 點解誒 believable 嘅佢係 點解誒 reboot 嗰啲會個經典，即係話個好讚好嘅程度冇第一集咁強咧？就因為後面嗰啲啊，佢加咗太多嘅血腥落去，就反而冇咗原汁原味、懸疑嗰種感覺，同埋玩鏡頭嗰種感覺。 佢咪當翻係怪物片咁拍咯，後尾因為。 變成我哋睇得太多啦，呢兩你就係絕命 係啦係啦， 都五六集再加埋電視劇，咁你都睇曬㗎。其實嗰啲你就冇咗嗰種特色啊、 嗯， 反而係。 嗯。 但係今集咧，但係今集佢就擺翻呢個特色落去。咁但係新嘅觀眾又可能覺得， 哦、 喂都唔夠刺激喎，即係有咁嘅感覺嘅，其實可能會。 嗯。 但係如果你係睇開嘅。你反而會中意嘅，其實如果你睇開第一二集，咁你會中意呢種咁嘅感覺多啲。 即又係你要知道呢套嘢其實係咩戲先，即又唔係你諗住入去睇殺，或者怪物都唔係，都唔係呢種。 明白。 係。 係啦，咁就今集其實冇乜特別嘅，就係講話佢哋三代咁啊對抗翻逃走出嚟嘅 Michael Myers， 到最尾就真係燒咗嗰間屋，就連埋 Michael Myers 一齊燒。佢哋當然以為係燒死咗佢啦。但係好明顯，阿 Michael Myers 係唔會死噶嘛。咁到最尾落完嗰陣時咧，你會聽到啲呼吸聲同埋佢嘅戴面具聲嘅。咁即係好明顯都會有下一集啦。 哦，咁冇可能會死嘅，唔知點解 呢個系列係冇可能拍嘅，其實係。 係。 嚇。 係。你揾得後邊嗰兩個都係預咗咁啦，咪揾得後邊有兩個阿女同埋孫咁樣都啊。預咗會係咁樣玩落去啦。 啊、一定係續落去嘅，我覺得又會都得嘅。其實總之佢話俾你聽 ，Michael Myers 係唔會死嘅啫。其實係 有呢個角色得啦，係咯。 係啦，其實最主軸都係呢個角色喺十一集裏面。咁、除咗第三集啦，當然係咁就 咁其實咧呢個我哋上次講 Predator 講過啊，即係其實呢你呢啲咁嘅系列咧，你一係就 keep 翻個女主角啦，即係唔一定女嘅，即係總之原先嗰個人類角色啦，一係就 keep 翻怪物嗰個角色啦。如果兩者都唔 keep 咧，系列不能夠延續啊嘛。咁就 Predator 咧，佢就嘗試去打破呢樣嘢嘅， 係都 係。咁但係佢就 明顯係真 係 失敗， 係唔得嘅，係啦，即係佢就係證明咗呢個理論嘅，就係唔得嘅。即係你嗱，雖然 Predator 都係 Predator， 但 Predator 一個種族嚟嘅啫，唔係嗰只啊嘛。即你唔可以下次第二條友出嚟殺人唔係 Michael Myers 噶嘛，咁冇意思嘅。 係啊， 即係個 copycat 就唔係 Halloween 啦，你嗰 度。就算嗰係個 copycat 去扮翻佢咁樣嚟殺，其實都冇乜意思嘅。而 係你一定要嗰個人啊，即係 冇錯， 一定係叫做 Michael Myers 啊，係 翻佢，係啦。 唔係叫做分翻咁，你立起個面具咁，唔係啊，唔係呢種嘢啊，其實係。 即唔係下一集發現係個女主角個同學原來扮咗 Michael Myers 去殺人，唔係呢種唔得嘅，系啊，咁呢啲可能你走去拍嗰啲咩 scream 啊嗰啲，或者唔知啊， 嗰啲就玩到係咁啦，已經係變成 嗰啲玩到係咁啦，係啊， 續翻個女主角啊嘛，係芙妮金尼芙金寶啊， 佢有係咪有 keep 到啊係咪？ 佢 keep 翻女主角啊，你講 係啊，嗰個就有，咁所以咧呢個你一定要是但 keep 一個咯，咁其實即係呢個係我諗係呢個 Michael Myers 其中一個成功嘅地方就係佢兩個都 keep 到啊。 是 起碼係呢、這個呢一刻都仲 keep 到啦，佢哋真係。 係啦，同埋即係中間都曾經有啲集數 keep 到嘛，即係唔會話哦嗰、那個人唔會翻嚟做噶啦，即係 Predator 你諗都唔好諗啊！阿洛舒華真係交會再拍啊，咁啊賴嘢啦。係 啦。 係啦，咁咯，係啦，好，咁繼續。 好，繼續，咁就今集就係咁簡單嘅啫，其實冇乜特別嘅。咁但係我要提一提，準備入場嘅觀眾真係要有個心理準備先。即係你唔好諗住你係睇而家嗰類型嘅，即係好似 明白 嗰一種咁嘅戲，佢唔係㗎，佢係比較懷舊啲嘅。你要抱住呢個咁嘅心態， 咁你會 enjoy 嘅。同埋我強烈呼籲，如果要睇今集嘅咧，你最低限度你點都好揾翻第一集睇先，咁你會覺得過癮啲嘅。 即係話咧，如果你叫人哋睇新嗰套高達咧，你就叫人哋一定要睇翻啱啱七十八即係阿寶嗰集，咁啊難啦，咁啊難啦。 唔係，因為呢套真係根本係有關聯啊，其實係你冇咗前第一集咧，你真係會冇咗嗰個樂趣啊。 明白。 嗯，冇。雖然你可以知道個故仔，但係就冇咗嗰個。 即係你而家就咁，大家聽完我哋講都唔夠嘅，即係一定要睇翻第一集嘅。 係，同埋你要留意下人哋喺七十年代係點樣拍一套喺個成本咁低，有睇一睇佢真係好低啊！當年係30几万美金啊，呢套戲係，即係《月光光心慌》咪第一集啊！如果我冇記錯，最尾埋單應該係收7000几-8000万美金嘅。你可以 當年 喎，嗰種咁嘅經典情，嗰倍數係去到邊度啊？ 係， 仲要你講漏咗一樣嘢，到底係邊個導演嘅？ 喂，嗰個導演就勁啦。其實好多人話佢叫做恐怖大師或者啲咩鬼大師，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另類片嘅大師啊，就叫做 有啲人話佢係票房毒藥嚟嘅喎 ，John Carpenter 係啊， 即係咧佢嘅特色就係咧，佢拍套戲出街嗰刻咧係賴嘢嘅，通常啦，唔係一定九成啦嚇，呢套啊例外啊，呢套成個大 收咧，大收冇可能係賴嘢嘅， 呢套冇賴嘢，可能或者佢因為呢套所以先後屘仲有人夠膽投資佢啲嘢。佢幾乎咧後來再拍嗰啲嘢咧，出街嗰陣咧都唔可能係再係咁樣刀仔鋸大樹或者其實麻麻地嘅。咁但係咧之後就會變成經典嘅，即係包括係咪就星啦，即係 怪 形， 係啊， 好多喎。 仲有 呢個逃出紐約， 佢有拍過 逃出紐約 啦，頭先你咁講啦，同埋 正啊，係啊， 洛杉磯 洛杉磯冇睇啊， 有一套其實都好精彩嘅，就係改編自Stephen King嘅。叫 Chris， 即係講架車啊，應該叫魅力基斯丁啊。如果我冇記錯香港嘅譯名， 係， 即係會周圍撞人嘅紅色跑車啊，係。 即係嗰架車咧，係武裝電腦啦，即係唔係英雄電腦車，成日有燈啦，即係佢但係唔知點解咧，佢有意識， 亦都 唔係 鬼馬文之車， 亦都唔係變形金剛喎。咁但係佢嘅能力咧係勁過變形金剛嘅，但係咧佢就算俾人整爛咗，你掉佢廢鐵牆將佢壓爛，佢會可以生翻出嚟嘅架車。 哇！ 佢有復原能力嘅，哇！即係話架車有鬼。 冇睇過。 架車係有鬼或者唔知係咩嚟嘅，即係佢又唔係嘅喎。佢後屘講翻咧，其實佢出廠嗰陣已經係有意識嘅，即係我哋成日以為係咪佢其實發生咗件咩事？係咪有隻鬼喺佢身上咧咁？佢都唔係嘅，佢係無端端就係講嗰架車係自己有自己意識，冇得解。 佢都 係 冇解釋嘅，其實都係 冇解釋。咁同埋咧，佢每次咧，佢好似係中意咗個主角咁嘅。其實咧，佢點解會殺人咧？就是、因為佢要殺死嗰啲情敵啊，好似有少少 妒忌嗰啲男生啊， 係 啊， 係啦，又或者可能對佢唔好，即係其實佢係女嚟嘅，即係佢有少少係咁，佢叫 Christine 啊，好似 Christine 係啦，就係嗰架車。其實但呢個咧，反而啲人都幾記得嘅喎。但係咪話當時票房好好咧？我唔可以話佢好好嘅咯，即係又係我諗到咁又冇死值嘅，但係即係但係冇話大爆嘅。咁係 啊， 即係 John Carpenter 就永遠都係拍新，即係啲戲一新出嗰陣咧，又唔見得佢有乜嘢即係勁嘅喎，唔知點解。但係咧後屘套套都係經典嚟嘅，咁就係佢嘅特色啦。 有一套我都幾中意嘅。是佢中後段㗎，叫做 The Life 嗰套叫做，我唔知 Tasco 記唔記得，是就係講外星人侵入地球嘅，就已經扮成人咁嘅樣㗎啦。但係個男主角無意之中，我唔記得點解會得到一副 唔係， 佢一望嗰啲外星人咧就變成骷髏， 即係佢有副黑超，係跟住一戴咧就見到嗰啲人咧係好似骷髏骨咁冇咗皮咁樣嘅。 嗰啲外星人嚟㗎啦， 係啦。 嗰套都係 John Carpenter， 我好中意嗰套。 嗰套其實又係好溝好出名，即係其實 John Carpenter 套套都。 呢 套 之後咧有勁多科幻片咧，都有向佢唔少嘅作品致敬。咁但係咧，佢每一次當佢新拍嗰陣咧，啲戲都係唔見得大賣嘅。咁我覺得可能係因為佢比較超前啊，即係佢拍啲嘢。 佢 當時未將接受 到。幾廿年啦，其實已經 係。冇錯，唔係因為佢渣，係因為佢勁得滯啊。 係啊， 未接受到當時嘅觀眾係。 新年你想讲咩 我新年想讲咩 香港应该你啱啱嗰套叫 X 光人啊。 X 光人哦咁奇怪有咩 我见 Vicky 佢咁写啦吓。 当佢系啦。 咁另外大陆同台湾就叫做咩极度空间嘅。 誒應該叫極度空間喎，如果冇記錯，反而我睇嗰陣係叫極度空間嘅喎。 嚇， 係。 我唔 知 道 啊， 係 點睇嘅呢套 ？Life 啦，總之叫 The Life 嗰套戲啦。 嗯。 咁另外有套叫做都幾出名嘅，就我諗香港都有啲人識嘅，叫做《妖魔咩妖魔大鬧小神》。 妖魔大鬧小神州。 系啦，都系装修嚟 嘅。咪啲人识，可能冇得识个男主角嘅，因为 阿克罗素啊， 克罗素系啦， 即系克罗素就多次合作啦，即系其实就 系 头先嘅 怪形啊， 怪形跟住呢个逃出纽约， 如果大家知道边个系克罗素咧，你佢就阿沙罗个老豆就系克罗素啦。 系啊， 冇 错 啦，系。 不过依家肥咗，冇以前咁咁型型啦。 以前好有型，好有型嘅。 系啦系啦， 嗰、那个年代觉得即系你俾而家啲人睇都唔觉嘅。 咁啊系。 咁经典就真系多的是啦，庄卡文。咁我亦都创造咗呢个 Michael Myers 呢个角色啊。 咦？但 即系佢原著嚟噶，即系其实冇任何嘅小说 嘅。应该系佢，我睇翻啲制作特辑，应该系庄卡文同埋佢老婆，即系佢太太一齐合作创造咗呢个人物出嚟嘅。 哇！baby 嚟嘅咯，即系 同埋当年好奇怪嘅，点解会笠住个面具嚟杀人咧？咁佢系增加恐怖感啦，一来，但面具亦都系好土炮嘅啫，即系几银嘢，买咗啊，同科幻片都有关，买咗强黑队长嗰个面具啊，嗰个橡皮面具，画咗两只眼，跟住就喷咗系白色，咁就成为咗 Michael Myers 嗰个面具啦。 即系嗰个样原来系啊，个黑卡队长嚟噶。 系。 喂，但系点解仲肥过啊？董建华啊，变咗。 因为佢嗰啲油头粒嗰啲橡皮面具咧，系松泡泡嘅，其实系。 哦。 如果 我完全睇唔出嗰个样系队长嚟喎。 唔系，其实你睇第一集，即系七几年嗰阵，你会觉得似嘅。 哦。 道具靓咗啦，佢系重新做过个道具啫。 哦，即系后屘个道具就冇跟啦，嗰个队长做嘅。 系啊，其实第一集佢用咗佢阿队长个面具嘅啫。 哦，原来 系 咁。 白色。咁啊，挖咗兩隻眼，即係唔要兩個眼珠，咁啊成埋嗰個面具啦，或者整到爛爛爛地咁嘅樣啦，咁啊成咗佢嗰個 icon 個面具啦。 係。 係啦。 哦，原來 係 咁。 就第一集其實頭先講過講咩啦，就係講啊 Michael Myers 殺佢家姐，跟住就翻返嚟殺翻啊女主角，咁簡單啊，即係其實個故事就係、是。咁第二集就比較奇怪啲，第二集就直接聯繫翻第一集，其實你可以當係上一集嘅下半場啊，因為上一集就喺個小鎮裏面發生。第二集咧就講喺醫院裏面發生，就講個女主角就因為受咗傷，就送咗入醫院噶嘛。Michael Myers 就照例就追殺到入去醫院，就發生喺醫院度嘅。其實成個故事就係、是，咁呢個就係第二集。同埋第二集最重要一樣嘢，佢就講咗 Michael Myers 就係阿女主角個阿哥嚟嘅。咁佢亦都提出咗呢一點，點解佢一路要追殺佢呢？就是、因為佢要殺曬全家人，所以因為剩翻個妹。所以點都要殺埋佢，所以點解由頭到尾都要追殺個女主角就係咁解。所以我覺得今集就抹走咗呢樣嘢咧，咁我覺得比較奇怪嘅。 咦？喂，咁佢真係好特別喎、哦！即係以往呢種咁嘅戲咧，其實嗰個所謂主角，其實真係無啦家嘅人嚟嘅，其實係你唔好彩嘅啫。咁又真係只怪物唔好彩啦，遇上咗佢即係宿敵啦。咁但係呢套竟然講佢哋其實有咁嘅關係，你又真係幾突破啊！同埋呢度算係咧 ，John Carpenter， 即係佢其實通常啲戲都唔係科幻都奇幻㗎嘛。即其實你諗下又真係全部幾乎都怪怪地嗰啲嘢㗎喎。咁但係呢次呢一套其實相對係現實嘅故事世界先啦，係。 係，絕對係淨係一套殺人片啫，即係冇其他特別嘢㗎，佢已經係。 亦本來就應該正常嘅，咁對於啲續篇即係夾硬要續落去就加咗好多奇怪嘢啫。咁第二集係咪都係 John Carpenter 拍翻嘅？ 佢就唔係導演，其實佢由頭到尾十一集裏面淨係得第一集係做導演啫。 哦， 佢由呢集都係做埋編劇嘅。 咁第二 集 係咪其實佢都有編劇？所以其實都唔死甩曬。 第二集即係第十一集分呢集咧，佢亦都唔係編劇，但係佢係做咗一個顧問嘅角色嘅，其實係。 啊，顧問就通常掛名啦，呢啲 同埋佢係監製嚟嘅今集。 哦，啲咁奇怪喎、哦，咁佢冇人抹走咗呢個咁重要嘅設定就佢哋女兄妹、這個。 咁因為你冇咗呢個設定咧，點解 Michael Myers 一路要咬住女主角唔放咧，就變成冇咗佢復力啦？我就覺得係。 係。 因為 即變咗同其他嗰啲怪物片一樣咯，即冇得解咯，只可以 有 觸力咯， 係咯。同埋Michael Myers 同阿女主角其實係有少少心靈相通嘅。 系， 佢知道佢喺边嘅，所以其实系， 咁但係今集佢抹走咗呢樣嘢，佢點解會追到去屋企咧？咁就比較難解釋啦，變成嗰樣嘢係。 係。 係啦。咁啊，第二集就係咁。 其實我諗某程度連 Terminator 咧都有機會啟發自己出嘢。有 第一集咯，起碼第一集係有少少似咯。 系啊， 即系 T1 啦， 唔出奇嘅，我觉得系啊，我觉得有都唔出奇嘅，系。 听听下，有啲启发。 因为 Terminator 都85年先有嘅啫嘛，系咯。 都似佢就系。 同埋佢呢啲叫 Last Girl 啊嘛，即系死定最后嗰个女嗰样嘢。 我唔知系咪源自呢一套戏啊，其实系。 但起码都好元祖啦，呢套肯定其中一套。 系啦，即系通常唔靓嗰个啊，乖乖女嗰个就成 为。系啊系啊 系啊。咁呢个形象就好明显摆喺呢个女主角度就必晒嘅。 肯定 係拉出 其中一個， 全部都係金髮好身材嘅。 嗯，冇錯。係啊，係啊。 佢唔使嘅啫，其實係。同埋佢就有個定律啊，就係逢係搞嘢之後，即係男女同學搞嘢之後就必死。呢個係十一集裏面都流傳落嚟嘅傳統嚟嘅。 係。 哦。 係啦。即系逢亲搞完嘢之後，你都死緊㗎啦，嗰兩條友係。 哦，或者你調轉啦，佢好人，等你搞埋嘢先殺。食翻餐饱啦，你都死啦，系咪？即系咁啊， 系都系咁噶。 你调转讲啊，系一个仁慈嘅心嚟嘅，系啦。 系睇住你搞完嘢啦，跟住先杀你。 系等你叹一叹先，系啦，系。 你几时想睇啫嘛？ 咁我唔知系咪想睇啦，因为冇讲，因为由头到尾冇讲到 Michael Myers 嘅感情生活嘅，咁我唔知佢点啦。 系。 咁就第二集就係咁樣完結啦，就喺個醫院度話燒死佢，其實又係唔死，即係集集都係唔死㗎啦。咁第三集就係頭先講過最奇怪嗰集，就變成科幻嗰集啦。 嗯。 即係執曬所有嘅 Michael Mann 所有嘅嘢，就變成咗第三集啦。咁就講個古代嘅種族就要消滅地球咁樣，就製造啲人，即係就只係件事發生咗喺 Halloween 啫，就同 Michael Mann 完全冇關係嘅。 咁嗰個古代種族係咩嚟嘅咧？係蒙面超人嗰邊嗰只。 佢係一個女巫嘅種巫，即係巫族嚟嘅。 我知啦，黑妖邦。 嚇！應該呢一集叫做無法無天嘅，好似係叫做。 係，因為單一部啫喎，捉埋一個男主角翻嚟改造，咁變成蒙面超人，咁咪搞掂啦喂！ 咁最奇怪，即係頭先講佢嗰啲惡黨嗰啲手下，全部都係人造機 人， 即係好似Terminator 咁嘅樣嘅機械人， 咁佢做出嚟而家定係揾啲人都係改造嘅咧？佢冇解釋，直情做出嚟， 差唔多個個人一樣樣嘅，其實佢哋係。 乜咁？但係佢係女巫，點解會整啲咁嘢？ 佢話佢結合咗現代科技喎，即係呢入去噏嘅啫，當年呢啲咁嘅嘢 都好神奇啊！ 跟住佢用嚟消滅世界嗰個方法咧，就係佢利用咗間面具廠啊，即係做一啲 Halloween 嘅面具，即係似吸血殭屍啊、魔怪人啊、藍花面具咧。當你嗰晚戴起去，你再睇電視，佢有個廣告出現咧，就會引發曬嗰個面具爆炸，咁啲人就會死曬啦。佢咁講嘅。 其實佢如果係佢，不如話戴咗啲面具嘅人、會受到催眠 咧。其實令我諗起 Kingsman 嘅，其實。 哦，係啊，係啊，其實不如話佢係催眠咗嗰啲人，等嗰人殺人，會唔會仲好啲？ 我覺得咁會咧，佢真係溝得 啲。 佢真係溝得 係好離譜。嗰同埋想問一下咧，當時係咪已經去到有 Terminator 呢個戲㗎啦？ 應該啊，呢集應該都未有㗎，其實。 哦、咦喂，咁唔通 Terminator 係抄埋呢一集？ 我睇翻資料，真係你問我，我真係唔記得咗。 係啊，真係睇睇啦。Terminator 應該 85嘅，如果冇記錯。 應該1982年 嘅。哇！咦喂，咁哇 ，Terminator 真係勁向 Halloween 致敬喎，原來。 正係自認係拍咗㗎啦，已經1982年。 嚇、 啊？自認拍咗未㗎？其實。 二型就好似 未拍， 系咪？有未啊？八二有 未？ 都未咩？ 未拍， 都未。佢亦都唔系揾阿二型嗰、那个咩教宗教主啊嗰、那个咁嘅角色、啊，又唔系嗰只。二型咪个机械人，其实都系，即系二型咪。 唔系第一集边度有啫？第一集嗰个系另一个嚟嘅，唔 系 啊。 Alien 啊 ，Alien 嗰个啊。续集未有噶嘛？都系。 唔系第一集都有个人造人就背叛佢哋。 系。 我唔知道會唔會又係啟發自呢一度啦，即係都係呢個月光光心慌慌嘅第三集啦。 嗯，唔會啩？ 我真係唔知道。 唔係，我諗最早應該係2001嗰個電腦嗰樣嘢先嘅。 炒飯人應該係早啲嘅。 但嗰個就冇人形喺個電腦嚟嘅，咁只不過後來嘅科幻片咧就中意加翻一個咁嘅類似咁嘅角色， 就 賦予一個人。 佢啟發自呢個《斯布魯克》嘅《Westworld》都得嘅，我覺得係。 嚇嚇 ，Westworld 都係呢種嘢啊嘛，都係呢種。 哦哦，你講哦，你講舊嗰套， 即係 又係舊嗰套， 又八年啦，哦哦， 可能都係 哦。乜嘢？你一講 Westworld， 我諗起阿登嗰套啊嘛，即係阿人醫生嗰套。哦，你講哦舊嗰套，真係講西部嗰套。 佢都係嚟自嗰啲，即係就係炒埋一碟咁咯。其實我覺得 係機械人喺遊樂場嗰度殺人 啊， 嗰種 兒興咁啦，當係。 係因為嗰個年代可能興呢樣嘢。 係都係。 但係嗰個透頭嘅死法，我覺得 Kingsman 就有少少致敬嘅，其實呢度係，即係 Kingsman 嘅第一集啊，其實有少少致敬嘅呢個位係。 係。 係啦，咁呢個第三集，咁到到第四，第其實第四五六集呢三集咧。我形容佢成為呢個外星三部曲嘅，其實係。 係點解？ 因為呢三集其實係一個系列嚟嘅，四五六集。 哦。 佢就係講阿 Jiminy Curtis 呢個角色，即係第一集嘅女主角，講佢已經死咗㗎啦，喺一個車禍裏面。 嗯。 喺呢集係 reboot 咗個 timeline 嘅，係講佢死咗嘅。咁就佢會剩翻一個女，個女就喺一開始第四集嗰時咧，應該係八歲左右嘅。係。咁講阿Michael Myers逃獄出嚟咧。就是要追殺呢個小妹妹嘅。 喂，佢連有個女嘅都知。 佢因為同呢個妹個心靈感應嘅能力仲大過同阿女主角啊！佢直頭呢個細路女係當阿 Michael Myers 殺人嗰時候，阿細路女直頭可以感覺到殺人嘅，係即係知道。 睇到佢見到嘅嘢係咪？ 係啦，睇到佢見到嘅嘢 ，Michael Myers 亦都睇到呢個細路女睇到嘅嘢嘅。呢個係呢三部曲裏面比較奇怪嘅嗰一樣嘢嚟。 哦， 嗯。 系啦，咁、那个套路其实都系一样嘅，即系讲阿 Michael Myers 逃狱，跟住嚟个小镇。嗱，睇翻咁多集里面都系发生同一个小镇嘅咋 ？Michael Myers 冇去过任何地方嘅，其实系。 哦。 佢都系喺翻自己出生嘅小镇嘅啫，由头到尾都系嘅，其实。 嗯。 咁就讲佢去翻呢个小镇就杀呢个侄女，呢、這个侄女呢一个系列就连续咗三集嘅，其实系讲佢由八岁到佢去到第六集大个咗，甚至乎生埋个女。生埋個仔啊，而先至完結啊！啫喺四五六集裏面，咁我覺得四五六集呢個系列其實幾好睇嘅，呢三集我覺得係， 嗯， 佢保留到原著嗰種神髓啦，就又有嗰種親戚關係啦，同埋嗰個八歲嘅小妹妹咧，真係天才童星啊，做得好好嘅，真係你冇得挑剔噶啦，呢、這個小妹妹嘅演繹係，即係喺呢三集裏面係好勁嘅，真係。咁我都幾推薦呢三集嘅。如果你 即係你意思，佢呢三集入面都係一個細路女嚟嘅？ 第四、第五集係細路女，但係去到第六集就大個咗㗎啦。後嘢講佢已經。 哦。 係啦，咁呢四五集呢兩集嗰個細路女真係做得好好，真係有機會嘅，我覺得真係要揾翻嚟睇嘅。 咁但係點解後來又冇有啲咩發展咧？ 因為佢後來就講呢、這個呢三部曲完咗啦，已經嗰、那個 Michael Myers 已 經。哦，唔係，我知個演員啊，個演員。 個演員喺 reboot 版有出現翻㗎，即係嗰個細路女其實有再做 Halloween 嘅，係。只不過係 唔係做翻嗰個角色啦。 唔係嗰個角色，唔係嗰個角色，但係就大個咗，變咗十八九歲啦，已經係。後來佢又再做翻 Halloween 嘅、 哦。即係大個咗就反而冇咗嗰個特別啦。 冇咗個特別啦，細路女嗰陣時係演得好好嘅，我諗呢個係荷里活童星嘅通病嚟嘅，我覺得係。 我唔止噶啦，即係都係全世界童星嘅通病嚟嘅。 係啊， 即係細路仔嗰陣時會演得好好，大個咗翻嚟冇咗種神采嘅，已經係。 嗯。 咁就頭先提到蟻俠咧，就係、是、做第六集啦，即係呢個係呢、這個四五六呢三部曲嘅最後一集，佢就係做嗰個男主角啊。啊，蟻俠。 但係講呢個細路女大個咗就有條仔。 唔係，佢又唔係喎。佢講呢個侄女收尾係死咗嘅，生完個仔之後，咁啊 Michael Myers 就要追殺嗰、那個剩翻嗰個仔啊，其實就係、是、 嚇， 嗯， 即係佢點都要殺曬佢自己嗰族人，佢先至為之心生嘅。 咁嗰個仔係邊個就係蟻俠啊？ 個仔唔係啊，個仔係個 B B 仔啱啱出世嘅啫，蟻俠就係救咗 B B 仔嗰個人啊，就變成係。 我覺得佢直情同佢哋冇關係嘅蟻俠， 但係蟻俠呢個角色。可能比較蟻俠呢個角色就比較奇怪嘅。蟻俠呢個角色其實就係第一集裏面女主角，佢因為佢嘅職業係做一個業餘嘅保姆即係專係幫啲人看曬佢仔。嗰陣時啲美國咪好興啲父母就出咗街咁，揾個 baby sitter 嚟咁啊。 即係你講翻第一集嘅女主角嗰時，佢係後生女嚟嘅，即係大家諗唔係佢唔係阿婆嚟嘅 ，OK？ 即係頭先我講嘅普通人阿嘟姐咁嘅樣嗰只嚟嘅，其實係。 咁都唔得啦，因為網上人都聲都唔係學生妹嚟㗎嘛。 哦， 係。你講嗰個佢嗰時仲係學生嚟嘅，應該我如果冇搞到第一集。 十八九歲嘅就去到盡都係呢隻嘅啫，其實係。 其實佢當年係咪都係唔得㗎啦？個樣已經係咪啊？ 佢由頭到尾都未得過嘅，佢個樣其實。 O K， 係即係後生嗰陣都係咁嘅，係咪 先？所以先定咗 Last Girl 嗰個形象嘅啫，其實係。 哦，即係所以你先話佢係都姐，明白？ 啊係啦，咁我演技似都姐啫，我唔係話個樣。 即係你唔會話佢係其他啲啊，米雪啊，或者甚至乎好姨係嘛？因為好姨係靚女嚟嘅，大家可能唔知道，原來佢後生。 即係因為 哇，好姨大佬 teenager 嗰陣美少女嚟嘅大佬。係。咁所以你先唔會話佢係佢哋啊，話佢係鄭月玲明曬係啊。 咁就係當年呢個第一集，佢做 baby sitter 照顧嗰個僆仔咧。大個咗咧，就喺第六集阿蟻俠飾演嗰個角色啦，就係。 哇！佢咁嚟楞啊，大佬。咁即係話嗰個角色其實有出過場嘅，第一集就係嗰個細路仔。 因為 Michael Myers 都有追殺過佢啊嘛，咁佢都係一個同出嘅。 哦。 咁呢集 咁嗰個細路仔係即係幾細㗎？即係幾歲咁啊？當時係第一集嗰陣。 都係咁，你當七八歲咁樣咯。 哦，明白。 咁而家就佢因為要報答翻呢個家族，就要救翻呢個 B B 仔，即係都係講翻呢樣嘢嘅啫。其實 係下一集就可以 cross over 蟻俠啦，終於係啦。 係啦，咁 蟻俠大戰 Michael Myers 就下一集。 唔係好認得蟻俠個樣嘅啫，其實 係。下次係蟻俠與黃蜂女與呢個 Michael Myers 係 啦。咁就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呢集都可以一看嘅，呢個四五六集其實係。咁就 竟然係咁 嚇，咁啊眨下眼就嚟到第七集啦。第七集就係20周年啦。就係講啊女主角，佢又抹走咗之前嘅 timeline 啦，就講佢過咗20年，又係好似今集咁，就有啲精神問題啊，即係一路都覺得啊 Michael Myers 會翻嚟殺佢，又係做翻好似今集嘅嘢啦。 咪即係翻呢個女主角嘅。 啊 ，Jamie Curtis 做翻嘅。 就冇死到。 冇死到，就講佢就做咗一個學一個小，即係都係呢個小鎮嘅。 咁佢係當係延續至第幾集咧？如果係咁，當時 第應該就當延續至第二集，因為佢都仲 keep 住呢個兄妹關係啊嘛。佢應該仲 哦 ，OK， 即係第二集之後連落去就係呢、這個咩二十週年係嘛？ 第七集話就係二十週年嗰集啦。 二十週年係 啦， 咁樣計 OK 好。 名叫做 H20啊，如果大家有記得，應該 係 H20係。 成日以為寫 H2O 啊嘛，其實係 H20嚟嘅嗰個。 系啦，H2O 原来就系呢个 Halloween 第二十集。 Halloween 二十其实系讲紧。 Halloween 二十系。 系啦。咁讲佢就冇唔系讲个女啦，因为已经抹走咗之前四五六啦嘛已经。 又冇出又冇生过个女嘅。 变成一个仔啦，佢仔。 变个仔。 就系一个 high school 啦，又变成系。 哦。 咁头先讲啊，上次啊 Venom 个女主角就系做佢个仔个女朋友啦，喺呢一套戏里边。即係話，原來阿女主角都20年前都做緊戲，你要諗下年紀係幾大啦，即係咩女主角？ 係。 啊，咁做佢個仔喎，其實都識嘅喎，當年都紅過下嘅喎，就係、是、做珍珠港啊，咪有阿賓艾弗力同佢個 friend 嘅，佢就係做佢個 friend 嗰個演員就係做阿 Jimmy Lee Curtis 個仔啦喺呢度。 哦。 幾靚仔下嘅，我記得佢係。 係。 係啦，就係、是、做佢個仔啦喺呢一集度。 嗯， 咁其實個故事亦都太簡單到就係、是、啊，都係嗰句啦，就係、是、啊 Michael Myers 走翻出嚟又係要殺底佢哋，咁啊都係對抗翻，其實都係講嗰啲嘢就冇乜太特別嘅。 哦。 同埋因為可能嗰個年代咧就興開始興起女性英雄啊，我覺得係， 嗯、 即係大量嘅女性，即係好似阿薛哥尼偉花嗰種類型咧，啊變咗 Jimmy Lee Curtis 咧就變成嗰種類型嘅角色啦，喺呢一套戲度就變成對抗Michael Myers 嗰種女英雄啊，喺呢度就 咁時值嗰時係幾多年嚟嘅咧？呢個 H2O 睇下睇翻 IMDB 先，1998年。 哦， 係咪應該係 T2 之後啊？呢、這個就係 好 多咯，好 多咯 ，T2 係九十年代 嘅 初 㗎 啦， 外國質問啲係1997喎，係喎，係啊，啱啊，係啦，好多啦，咁就變成呢個女英雄角色啦，佢就變成係到第八集就係一個比較奇怪嘅一集嚟嘅，佢同前面嗰啲又冇拉楞，同後面嗰啲又冇拉楞，佢淨係 keep 翻啊 Michael Myers 呢個角色嘅啫，其實係 嚇、啊、哦咁樣。 同埋佢話，因為嗰陣時咧，就可能因為係好多真人 show 嘅時代啊，咁佢而家就將個故事咧就變成有個電視台節目，就係話揾咗一啲後生仔女，就去翻啊 Michael Myers 嗰間屋 即係佢知當年殺死佢家姐嗰間屋嗰度住一晚，就係、是、經歷嗰個就拍翻一個真人 show， 即係每個人抬住一個camera 就拍一晚，就現場直播俾啲電視觀眾睇，就成為一個咁嘅橋嘅喺第八集嗰度係。可能當時真係好興呢種嘢，佢連個女主角啊，即係唔係女主角，即係其中一個角色，都係大家而家成日睇個咩 American Super Model 嗰個黑人個 model 嗰個主持啊，就係、是、做呢個電視台嘅主持啦，喺呢套戲度。 哦，咁樣。 直頭玩真人 show 玩到即係現實生活都擺埋落去啦。 哦。 就係玩呢樣嘢嘅，咁第八集。 即 係 嗰時未有 Donald Trump 嗰套 Apprentice， 如果唔係有埋佢做係咪？因為 fire 噶嘛， 係啊，可能佢個男拍檔變成阿 Michael 阿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係 啦。咁你見到其實佢一路都係捉住呢個時代走嘅，其實Halloween佢係希望將啲新嘅元素加落去嘅。係咁就。 但係呢集係咪都係唔係好得呢？如果咁講嘅， 就算我睇我都覺得唔得嘅。 即係好似幾甩喎， 我都覺得唔係好得嘅。 好甩下喎、 啊，因為你冇咗，你變成好奇怪，係變咗網絡嘅遊戲咁啊，變成佢係。 咁有冇出現翻啊 ？Michael Myers 咧？ 有 Michael Myers， 但係最尾真係又係走甩咗，又翻翻去。 哦，又懟冧佢哋。 懟冧曬嗰班拍攝嗰班團隊嘅啫，其實。 係。係。個關係就真係冇乜關係啊！你覺得成件事？ 但係因為頭先講二十週年嗰一集咧，其實係受到好評嘅。 咁點解唔係由呢度續落去，反而係 公開咁嘅？佢其實開頭啊 ，Jimmy Lee Curtis 有客串到嘅。 嚇！ 佢客串咗頭嗰十五分鐘左右嘅。 邊套邊集先？你一個人 喺第八集，即係講呢個真人 show 呢一集喺頭五分鐘。 反而呢集佢有出場啊？ 有客串嘅，但係佢可惜咧，就係喺頭十五分鐘咧就講啊 Michael Myers 咧就翻翻嚟演真係殺死咗佢啊！ 嚇！ 講啊 ，Jimmy Curtis 死咗啊，喺第八集嗰度開頭十五分鐘已經。 冇搞。 咁你可以諗到點解啲 fans 會反台，就係咁解。 咁唔 OK 啦。 所以你就算拍得幾好，你都會反台嘅，其實就係。 冇錯冇錯。 咁何況佢拍得唔好添，咁啊更加。 就係真人 show 嗰集係講佢死。即係俾米咁樣水淋，即係你話佢自己病死或者車禍都算，佢係仲要俾佢水淋。 啊，仲係冇任何延續落去啊！即係冇仔冇女嘅延續啊，其實係變咗。 嗯。 咁你會覺得好奇怪嘅，成套戲係點解要咁做呢？你都唔明，你完全唔明個劇。 明，我明喎、啊。佢想諗條橋咧，點 kill off 咗原本所有嘅關係，諗住重新開始。 即係再重新嚟過，又想。 係，佢都冇絕到，連個 Michael Myers 都死埋先好好噶啦。 我又唔敢 喎，佢係啦，佢未敢，即係未去到 Predator 咁絕，死曬兩個都咁樣。 未有咁大膽。 係啦，下一集再 Halloween， 咁就唔關事嘅，咁樣係。 係啦，咁就去到第九集，係咪第九？係啊，第九集啦。第九集就係一個完全嘅 reboot， 就係阿 Tasco 你講，你成日喺電視睇嗰集啦。其實嗰 集，嗰集我反而覺得好睇喎。 幾好睇嘅，嗰集係幾好睇嘅。 嗯。 因為佢補完翻曬 Michael Myers 嘅細路 係第一啦 嘅遭遇啊， 第一啦，第二其實佢主要就係脱離咗原本呢一種佢本來呢種兇殺片嘅嗰個格局， 係 咁啊變咗一個講嗰、那個呢、這個魔咧係點樣嚟啊？點樣成長嘅？ 心理狀態嗰度，我覺得描寫得。 當然係啦， 幾好 㗎。當然好好啦，係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個高達 Origin 咧，佢成日想將阿馬莎以為係咁樣寫嘅，佢以為自己做到咯，但係做唔到咯。OK， 咁但係呢一套你話呢個第九集係咪？你叫做 Halloween 第九集咧都好成功嘅。其實咧嗰、那個你頭先提過嘅呢個電鋸殺人狂咧，佢咪即係叫早幾年都有一套叫做代拍嗰套， 舊年嘅直頭係嗰套 reboot 嗰套。 係啊，嗰套其實又係玩翻呢個咁嘅，講佢點樣嚟嘅，拍得好好嘅喎，係啊。 O K 嘅嗰套都，但係香港冇上過㗎，嗰套香港冇上過。 喺香港冇上過嘅咩？唔係啩？ 香港好似冇上過㗎。係 咩？ 我都係網睇嘅啫，其實嗰套嘢。 哦，但係嗰套好出名嘅喎，嗰套電鋸殺人即係嗰集 係。係啊係啊。 咁可能香港電鋸殺人不嬲就個系列就唔係好 sell 啦，係咯。 係啊。 Halloween 有冇做齊十集，我都成疑問嘅，其實係。 未必有做齊，但起碼中間有啲集數一定有做過嘅，都我唔估集數嘅。 嗰度我哋成日覺得 H2O 嗰度一定有做嘅，其實。 係啦係啦，即係佢剪選有做啦，即係好似哥斯拉嗰啲咁嘅啫，即係未必做到有做。 兩集我記得有做嘅，呢兩集都有做。 嗯嗯嗯，有做有做 ，Halloween 好出名係咯。 嚇！咁呢集我覺得係出色嘅，可能一來就係阿 John Carpenter 自己做翻編劇啊，呢一 集係。哦，原來咁。 所以佢冇甩到任何嘢㗎。即係女主角係佢個妹呢一個元素，佢都 keep 解翻出嚟。 係有嘅。 佢從嗰度啊，點解佢解佢點解咁憎佢㗎？佢話佢所有嘅嘢就因為呢個妹出世之後而發生㗎。係 啊，如果你有睇佢又好詳細講佢小朋友阿 Michael Myers 細個嗰個，即係佔咗前半段戲都係嗰段嚟嘅，其實。 係。佢話佢有咗呢個妹之後咧，佢嗰兩個父母就對佢好差㗎嘛，問住佢㗎嘛。 係一路都唔中意佢嘅，阿媽就中意佢嘅，但係佢老豆就乞人憎嘅。就成日恰佢嘅，同埋講佢翻到學校都俾啲學校嗰啲同學欺 凌，係啊， 因為佢阿媽係做脱衣舞娘嘅，咁啊成日俾啲同學笑佢啊，因為咁樣係， 嗯， 啊咁就形成佢心理狀態係唔平衡，同埋佢細細個已經係周圍殺啲貓貓狗狗啊， 嗯， 即係變成咗佢大個，即係唔係大個，一路都有呢個殺人嘅潛意識啊，已經係， 係。咁到底佢點樣個嚇？唔係個轉捩點點樣由個妹出世嗰度喺呢個先關鍵可以講下。 個妹出世咧，就令佢覺得更加孤獨啊，即係更加冇人中意佢啊。 嗯。 咁佢就慢慢開始變成好孤僻啦。咁到最尾爆發點就係佢其實第一集即係經典嘅第一集咧，就講佢第一個殺嘅就係佢家姐啊嘛。但係呢一集咧就唔係嘅，佢第一個殺嘅係佢個同學嚟嘅，欺凌佢嘅同學嚟嘅。 哦。 同埋佢當晚即係 Halloween 嗰晚咧，除咗殺佢家姐之外咧，佢亦都殺埋佢老豆嘅。喺呢一集，即係 reboot 呢一集。 唔係佢老豆係咪親生嘅啫？其實係個後父。 後父嚟嘅。 後父嚟啊嘛，係咯係咯係咯，所以對佢 唔好都係佢阿妹先至係佢親生，呢個老豆嘅生嘅啫。 哦，咁所以佢更加憎佢啦，即係佢呢啲套翻嚟，佢要解釋翻點解佢同呢個女主角有咁大嘅仇口，明明係兩兄妹，但係原來唔係， 但 係 佢最尾 係 捨得殺佢㗎，第喺佢細路仔嗰時佢冇殺到佢嘅，仲抱住佢坐喺門口嘅，係冇殺 佢。因為佢嗰時係 B B 定咩嚟定？ B B 嚟㗎，你當佢一歲大到㗎啫，佢啱啱出世冇幾耐嘅 啫。係。 嗯， 系啦，咁就 但佢冇描述过任何心灵感应呢样嘢嘅啫，当时嗰集就好似冇 嘅 喎， 都冇嘅，呢集就冇嘅，系之前嗰啲集数就有讲心灵， 即系呢集系超正常一个即系儿童，即系成讲个细路仔已经慢慢即系变成杀人魔嘅历程嘅一个， 你讲心理嘅转变啦，你讲佢 系啊，系啊，好好睇，咁好似但系咪后屘有讲佢大个咗啲嘅咧？ 后半节就系讲佢都系同旧版一样，就讲佢杀咗家姐之后。亦都係韞咗十五年而走翻出嚟殺妹，都係一樣嘅啫。其實後半節， 哦， 但係因為佢前半節用咗半套講啊 ，Michael Myers 細個啦。 咁但係後面又有翻呢個女主角做嘅咩？好似 唔係呢個女主角做翻，當然係揾另一個演員嚟做翻呢個，因為全部 reboot 㗎嘛呢套戲係。 係，咁但係佢個年紀係咪又後生啲嘅咧？ 都係後生，都係高中生咁嘅啫，變翻。 系系，哦，即系第二个做嘅，个女都变咗第二样做嘅， 完全唔关一件第一集嘅啫，其实 系。哦，我后边嗰段系咁样嘅， 只不过系加重咗 Michael Myers 嘅童年啊，同埋解释。 因为我最记得睇系睇佢细路仔嗰段咯，系咯，同埋佢点样会走咗出嚟？系啊，佢点样走咗出嚟嗰度都有做翻嘅，系啊，咁我冇睇嘅，系啊系啊。 但 系 最好睇真系前半段，前半段真系拍得好。 系系系，好好睇系。 咁到第十集，第十集就系呢一套嘅續集，即係 reboot 嘅續集咧，我覺得好難嘅。第二集就 又變咗點嘅咧？又 就變翻就係、是、好似原組嘅第二集咁，都係繼續追殺翻呢佢個妹嘅啫。其實講 咁又係翻即係 reboot 版嗰個大個版嘅妹做翻。 係啦係啦，連續落去嘅一路。 哦。 點解唔好呢？因為佢加翻阿 Michael Myers 個阿媽嗰個角色嘅鬼魂落去啊！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咁就從來都唔會有呢樣嘢㗎嘛，因為 Halloween 係。 但係佢呢個到底係佢自己嘅幻覺啊，定係真係有個鬼魂咧？ 佢亦都冇詳細解釋，咁但係講下女主角都見到喎，咁可能真係一個鬼魂嚟㗎，有機會。 哦，即係女主角同我嗰度，哦，佢兩個都見，哦，即係佢一齊黐線啦，或者係可能 係咯，我唔知啦，咁 除非係咁解啦。 咁呢一集就拍得非常差嘅。 但係佢有冇心靈感應咧？就反而冇咗嘅。 都冇 咧。都冇咗。 都冇齊咧。 哦。 係咁就好啦，咁啊講曬，咁就係咁樣完咗前十集啦，就係咁樣。 嗯，系 ，OK， 咁今集就当咩都冇发生过，就由竟然由第一集 就搞掂啦。 系啦，即系其实佢已经变成哥斯拉啦，而家啲哥斯拉咧就当中间啲嘢乜都冇发生过嘅，但系咧永远咧第一集就有嘅喎，即系话嗰个即系第一集啊黑白片啊，就俾嗰个咩核用啲核氧去将佢变咗棚骨，嗰一集咧就唔知点解每一集都承继住嗰度嘅。 系啊， 後來啲哥斯拉係啊，咁就冇曬中間嗰啲嘢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諗佢呢套都有少少， 我諗佢咁樣會比較易處理啲啦，因為佢始終個 timeline reboot 咗咁多次咧，佢都唔知跟邊個其實係。 係啦，佢就直情基於翻最第一作啦，如果冇零零第一作都鏟走埋嘅，係啦係啦。 世界啊，點都好啦，就唔好理 佢 啦。咁另外要提一提有個好重要嘅角色啊。就係、是、Michael Myers 嗰、那個醫佢嗰個心理醫生嗰個角色， 係 其實喺 都係係翻 前半段咧，即係由一路至到我記得就去到 reboot 之前嗰啲集數咧，都係嗰個演員做嘅，由頭到尾都係嗰個演員做嘅。佢、 哦、 每一集都有出場嘅。 今集咧？ 今集出場嗰個就變成咧，唔係佢啦，就講佢已經死咗啦。就佢一個學生， 哦、 都係做一個心理醫生咁嘅角色嘅，就繼承佢一路 check 住阿 Michael Myers 嘅。 嗯， 系啦，咁嗰个演员，我记得就应该做到真人 show 嗰集冇咗佢，其他前面嘅七集应该都有佢做嘅，同一个演员。 哦，即系竟然嗰个系成个系列，即系叫 keep 住嗰个就系个心理医生。 系啦，咁你第三集冇理佢啦，第三集完全脱离，咁啊一定系冇佢啦。咁其他嘅集数都系有佢嘅。 明白。 冇 错。好，咁即系今次最新而家。戏院上呢一集咧，就系、是、主要系女主角回归啦，主要 咁啊。Michael Myers 个演员自己回归翻啦，呢、這个都好紧要。 系， 同埋里面大量嘅致敬位啦，譬如一开场嗰、那个好即系经典嗰首音乐，佢有个南瓜头又打啲字出嚟咧，嗰、那个都 keep 翻晒嘅，其实系。 系。 同埋好多 Michael Myers 嘅杀人方法咧，喺第一二集用过嘅，喺呢一集亦都同等出现翻嘅，其实系。 咁啊，举啲实例啊！ 佢就第一集裏面咧，就有講佢殺完人之後，就笠咗塊床單白布啊，就扮鬼咁樣去殺第二個人嘅。咁啊，呢一集都有嘅，其實係。 咁搞笑？ 啊！但呢集就講佢殺咗人之後，就將個床單笠喺個屍體嗰度，扮嗰個鬼魂嘅嘅咁嘅，就唔係自己笠咁樣。 唔係佢扮哦。 係啦，第一集就佢扮嘅。另外就講佢殺嗰啲後生仔嗰陣時咧。第一集咧就講佢揾把刀就插住嗰個後生仔個心臟，就釘咗喺埲牆度嘅。咁呢一集亦都重現翻呢一幕出嚟嘅，係一模一樣。 即係點啊？即係挖咗個心出嚟，吉咗埲。 唔係挖個心啊，就把刀穿過個心，直插埲牆，然後吊住嗰個人啊。 咁佢點樣去交代佢中間穿過個心嘅咧？ 佢咪一嘢插埋去， 即 係 插 埲牆 度。冇影嘅。 插喺心口。 係啦，就釘落埲牆度咁。 我都冇影個特效，好似龍虎門咁，冇嘅。 冇嘅，就係聽到啲聲咁嘅啫，其實。 哦，咁樣 OK。 咁另外，佢一腳踩邊人個頭咧？呢啲係之前嘅集數都出現過曬㗎啦。 嗯。 同埋有啲經典嘅鏡頭，如果你有睇過下嘅，都記得就係成日咧，阿 Michael Myers 出現咧，都有個低炒。喺條樓梯下低望翻上去嘅鏡頭嘅， 咁 呢度咧亦都重現翻嘅，其實係。 哦。 咁亦其他亦都有大量嘅呢一類咁嘅致敬位，咁我都就大家自己去入去 set 下啦。如果係 fans 嘅話， 明白，即係其實呢個係二十周年，係咪二十周年啊？ 四十周年， 四十周年係啦，就十套戲以嚟嘅總集篇都得，你話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差唔多你個佢有好多。我因為我上網睇人哋鬼佬仲捉得多啊，呢啲係， 係成套戲不斷有 掛喺度嘅，都配合翻個背景嘅，咁呢啲 成套戲基本上係彩蛋砌成嘅電影。 你如果係呢個嘅 fans 咧，就真係會好 入定睇得好過癮。 咁我就唔係純正 fans 啦，咁我一半一半啦，咁我都覺得滿足嘅係。 喂，我哋呢啲啊，成日套我哋都唔算係㗎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講即係鬼佬嗰啲級數嗰啲 fans， 嗰啲正流人每一格都記得嗰啲就真係你每 粒都鬥嘅。大佬，我哋睇過套戲啫，大佬叫做 係啊， 依稀記得裏邊講乜㗎，係啊， 即 係 每一集我都睇過兩三次㗎啦。 唔算，未算，我哋啲點算啫？ 最忠實嘅 fans 咁其實。 系系，但系其他嗰啲系琴晚先至喺度恶补翻嗰啲出嚟扮专家嘛。 闹一闹咧，就系嗰个报戏院有个宣传单张嘅。 系。 咁我谂你听我呢一段节目咧，好过睇嗰段宣传单张啦，因为佢里面宣传单张好多嘢都错嘅。 可唔可以举例啊？实例啊？ 佢连讲Michael Myers 嗰、那个同嗰个女主角有心灵感应呢啲嘢咧，佢都冇提过嘅。 哦， 连第三集呢个咁奇特系科幻系列嘅咧，佢亦都冇提过嘅。佢只系不过可能佢又因为好简化，就系讲第一集嘅剧情啦。我都 唔系咁，佢简化冇提啊，佢有冇嘢讲错啊？ 咁就大错就冇嘅，但系杀人嘅人数系错咗嘅，应该系。 哦，咁样。 佢嗰份嘢系错嘅，咁系啦。 咁即系而家啲电影公司呢啲写呢啲介绍啊？ 我唔知系搵到个边个 Google 啦，咁其实照引出嚟啫，其实系。 系。 我谂写过应该冇睇过 啊， 写过应该冇睇过，第一集都未必睇过。 唔系佢真系要睇过晒就难啲，但系真系做足少少功课啦，即系 我 哋讲。 我都唔要求佢睇晒十集咯。 唔都唔关事噶，你唔睇过咧，都要做足功课咯，都系嗰句咯。 嗯，揾多幾個網頁咯，你可以你。 係啊，唔係同埋你揾網頁啊，都要揾啲可靠嘅。 係啊係啊。 即係例如咧，可能人哋呢啲真係有正統 fans 嗰啲網頁嘛，咁點解你唔喺嗰度查咧？ 係啊，或者你揾台灣好多 fans 噶，我 咁佢哋好多時咧，求其啊，求其上 wiki 仲要係中文嗰啲睇就當真噶嘛。 咁啊，死梗你睇 wiki 嗰啲就，嗰啲就 唔係 wiki 英文嗰啲都 OK 噶，佢睇中文就當真啦。 中文就瀨曬嘢啦。 係啊，即係佢睇，即係如果你日本戲、日本動畫或者咩，大家睇日文㗎啦。你西片大家睇英文㗎啦，但係佢哋都係睇咗中文嗰啲就當真。中文嘅所有嘢咧都唔可以當真㗎。 嗯。 係啊，因為最 bullshit 同埋最多人亂噏嘅地方就係中文華語圈啊。 唔係你睇完你要自己求證翻咯，我成日覺得。 冇錯冇錯，你要 fact check， 即係可能你睇你做第一稿當嗰個係第一稿冇問題，但係裏邊嘅所有牽涉個 data 嘅嘢。你要 check 翻嘅， 要小心啲。 啊， 系啦，即系下次如果再有啲咩 back to the future 咧，我惊佢哋话嗰个博士其实系死咗嘅。 哎 呀！因为华语圈好多人真系相信嗰个博士个演员其实已经死咗。 咁佢冇睇过电影，佢哋都 有睇过，佢话 C G 嘅。 哇！成日如果咁低不值整个 C G， 我整都 系啊，个 C G 嘅系啦。咁跟住下次如果再有 Best Fusion， 万一再有机会啊，嗰、那个应该系 C G 噶啦，那个博士系。 嗯， 系冇办法嘅，佢哋系咁嘅，即系唔会去 fact check 嘅。呢个就系华语，特别系香港啊，特别系香港嘅问题嚟噶。系啊，你唔好挑战佢啊！佢叫你唔好挑战佢，我因为我听得多啊呢啲。 嗯， 系。即係你好多權威人士嘅香港，即係自認係專家嘅 ，OK？ 咁我唔知 Halloween 今次嘅即係呢個嘅談論度有幾高啊？即係或者話題性有幾高啊？ 應該就好低嘅照計，我覺得。 如果高咧，到時又會個個節目啲人出嚟扮專家又，又話咩一路都係 fans 啊嗰啲咧。 等 等，我 睇下先。我唔係啲咩專家，我都係睇過呢十集嘅咋。 嗱，我哋從來都唔係任何系列嘅專家，不過比喺香港嗰啲自稱係專家嘅知多少少啫，我哋。 可能我都有少少嘢記錯㗎，如果大家發覺咩錯都可以提翻我。 即係我哋唔可以 claim 專咩家啫，大佬我哋睇過啫嘛。 上翻我 睇 過經驗啫，其實我都 係。係啊，冇錯啊。咁佢哋求其睇過一套戲，又話自己話好熟啊咁樣，係。 嗯。 即係睇過曬咁多集 X-Men， 又話係專家啦咁樣係。係咯，琴晚先至煲翻啲 Alien 啲嗰啲即係嗰啲叫咩 King of 咧。就出嚟扮嘢啊！ 分鐘睇曬成套戲嗰啲係嘛？ 係嘅，咁有啲係㗎，有啲真係係 㗎。咁啊，當睇完啦，咁 或者佢其實成屋都係嗰套嘢嗰啲玩具，但係佢一集都未睇過，咁又出嚟喺度吹啊咁。你即香港係充斥住呢堆咁嘅嘢，所以每一次咧有親呢啲十年咧、二十年甚至乎四十年經典咧，其實就唔知點解永遠都有啲人出嚟喺度噏㗎。你甚至乎小丑女都有人出嚟認話咩從來都鍾意小丑女嗰啲咁嘅嘢啦，即係你唔睇過嗰度自殺特工，你會唔會識有咁嘅角色啊？即係嗰啲人啊，我講嗰啲人啊，我即係同埋小丑女啊，都唔係真係咁耐歷史嘅啫嘛，就算係漫畫， 係啊，都唔係近即係睇漫畫 比較近 啦， 比較近啲啦，咁佢長歷史過而家嘅 Grand 變蜘蛛女俠嘅，係啦，系嗰套應該係自從即係有翻Emma Stone版本之後先作出嚟噶嘛，係咯， 咁下次可能咧睇完呢個十二月嗰套卡通咧，即咪就係、是、有阿 Grant 嗰個蜘蛛俠噶嘛？佢又話從來都好中意啊！我由細個睇到而家，你睇住啊！你睇住啊！又話我睇呢、這個呢、這個蜘蛛俠睇咗幾十年啦嚇嚇！呢、這個蜘蛛俠之前冇喎，你撞鬼啊你！唔係即係好多呢啲人，好多呢啲人 ，OK？ 咁啊咁啊，證明咧 fans 呢樣嘢咧就唔係即係你話係就係嘅，係啊係啊。咁啊紛紛話大佬都真係睇曬咁多集，亦都對中間亦都有一定嘅理解啊。紛紛都話 少少啦，基本理解啦， 真係係，所以真係冇辦法啊，冇辦法。所以點解注定我哋係冇人聽嘅就係咁解，因為我哋唔夠吹水啊。 嗯。 系啊，得唔通我同李小龙其实两兄，即系两师兄弟都系同人讲咩嗰啲，即系你要系咁嘅，你明唔明？ 系啊， 系咯，成龙同我都好熟，成日搵我饮茶嗰啲咧，系咯， 系啊， 即系真系要咁你先得噶，系咯，即系可能阿芬芬要讲咧，其实同 John Carpenter 都好熟噶， 有得饮翻茶嗰啲啊， 饮茶，你屋企饮佢啊，佢住屋企饮啊嘛， 系啊， 成日食饭噶，成日同阿 John Carpenter 食饭噶。 有學咗一半嘢，我都發達啦，真 係。係嘛？誒，Donald Trump 我成日見㗎啦，喺電視機啊嘛。李嘉誠我都好熟㗎，我成日睇佢啲新聞嘅，係咪？ 係。 係要咁㗎，香港做網台，唔好意思，係啊，係啊，曾經唔知邊個公開場合見過，又話我見過啊，邊個係啊？我話咁樣，死咯咁樣，咁阿明識周潤發㗎啦。 系同佢一齐搭 lift 啊嘛， 系啊系，买个 friend 同佢一齐饮茶搭台嗰阵，系 啊， 唔系咁我真系见过，佢周润发真系喺我面前嘅，做舞台剧嗰阵啊嘛，我买飞第一行睇佢，系嘛，咁冇见过啫，大佬嗰啲系咪先？即真人唔系吓，咁好多啊，咁任达华兜我兜面见过添，唔系嗰个场合添啊 ，OK 同你讲嗰啲啊，系啊，咁啊点啫？唔通我又周围话俾人听咩？系咯，系咪咁讲啊？ 系啊， 唔系公开场合啊，同大家讲啊。 系 ，OK， 咁啊点？咁啊点啫？系，唔系真系，但系系咁嘅，系咁嘅，系算啦，系冇办法。OK， 咁 OK， 咁 anyway 呢套好推荐翻，即系俾即系睇咗咁多年或者对呢个系列有爱嘅朋友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一集都未睇过朋友，其实反而未必适合嘅。咁啊点啊？ 但係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好難代入翻話一集未睇過嗰啲人。咁但係我覺得都精彩嘅，你當睇一部殺人片，咁我覺得佢個節奏雖然慢，但係我覺得都幾精彩嘅，其實都係。 係。 但係你要諗下，真係佢嘅節奏真係比較慢。 咁新女主角即係孫女，索唔索先？我諗而家啲人未睇過就係諗呢樣嘅啫。 我覺得 OK 嘅。O K 嘅， 嗯 ，O K 嘅， 佢都系保持翻个传统啦。佢嗰两个同学系索过去嘅。 哦 ，O K O K， 但系佢就未至于怀丑女，系咪？ 未至于，未去到啊。 你继承咗婆婆，你继承咗婆婆嘅优良 传统 嘅基因， 系。似阿妈多啲，就冇似阿婆婆。 即系都仲睇啦吓，明白 ？O K。 但系都系 Last Girl 嗰种嘅， 系。系，我恐防咧呢一集要再拍落去咧，下一集要出埋阿女主角个老公啦，一系边个咧？梗系阿洛舒华新嚟街 True Lies 嗰边过嚟啦。 哦， 重要，佢嘅真正身份其实系一个 Terminator 啊嘛，嗱，咁咪食翻第三集咯。 系， 如果大家睇过电视版嘅 Sarah Connor Chronicle 咧，你就知道原来 Terminator 可以生仔噶喎。 我未睇 晒，你有冇睇过《Sarah Connor》嗰套电视版？系原来《Terminator》可以结婚同生仔嘅，你真系冇谂过啊！即系其实原来《True Lies》入边阿洛舒华先生根本系《Terminator》嚟嘅，咁你都得系嘛？ 系 嘛？咁跟住你严谨都唔够喉咧，《Sarah Connor》都过埋嚟帮手，好唔好？ 哇！大家都系罗兰咁嘅样，两个罗兰出现。 唔系唔紧要，因为有其他嗰啲后生嗰啲女啊嘛，到时系嘛？咁呢、啊、个就可能计劲过啊！佢哋成日想开拍嗰度咧，轰天猛将嘅女版啊， 咁呢個咧齊集當年嘅所謂拉所有拉 哥嚟，加埋哥尼維花內喎， 加埋哥尼維花，哇！三個星神女探跳嬌， 哇！呢度好睇喎，好睇喎，嗰度阿China女做嗰套喎，可能會 好睇過喎，星神女探超阿嫲呢套成叫做，係啊，就係呢個就係呢個 Halloween 女主角啊，佢裏邊叫咩名話？ 佢裏面就叫 Lauren 啊 ，Lauren 係啦，咁啊再加咩啊 ？Sarah Connor 即係 Sarah 係啦 ，Sarah。 系啦， 德尔科纳，哥尼瓦花叫咩名啊？ 哥尼瓦花 ，Rippy 系嘛 ？Rippy 系啦 ，Rippy 系啦， 三个。 哇，仲唔点？ 系， 系嘛？ 包治来俾佢哋就搞掂啦。 系。咁里边佢哋系一次个三条友，唔系打咩啦，打怪兽军团噶啦，即系你出晒所有人嘅可以。 咦，咁咪有少少似之前阿雷神嗰度咩 Carbon in the Wood 咯，最尾。 系啊，冇错。 哇。 系啦，点知乜嗰班乜人都嚟啊，大佬 Terminator 一定有翻啦，系嘛 ？Alien 一定有，咁啊 Predator 都走唔甩噶咯，咁样。但咁阿洛舒华真系而家想唔客串都唔得，你到时你咁串啊，大佬。 系。 可能佢哋要打我，所以佢打佢啫，咁唔係佢嚟幫手啊。係 因為三套都關佢事，冇理由唔嚟嘅。 三套都關佢事，妖 Alien 掕唔到喎。 有 True Lies 有佢啊嘛。 唔係喎 ，Alien 咪掕到 Predator 喎，唔係喎，又掕到喎又。 係 啊，掕到。 係啊。 三套都有阿洛舒華真係㗎。哦，我知啦。阿洛舒華真係加，其實又有好多個身份嘅，原來唔係得一個嘅發現。 哦。 首先阿衰真係有個人啫，有個真人版嘅，跟住阿衰又有 Terminator 嘅，係嘛？哦，咦，咁而阿衰真係 加英雄， 都有 Conan 嗰個形態出翻嚟喎，穿越時空嚟埋幫手喎，要係嘛？ 係 咁咪 我點喎？哇！如果你開到呢套， 佢做包治來啦，咁樣就 你開到呢套，呢套仲唔係老人院經典，大佬？ 要拍，趁呢幾年好拍 啦， 真係再遲啲真 係 唔知拍唔拍到啊！我覺得 係。隨時都幾年。 古人啊，可能。 佢哋係全員變成無敵鐵探長，我驚推住輪椅啊，大佬。係揸住嗰個滴漏嗰支嘢出嚟啊，大佬驚啊！咩嚟要？ 唔係依家科技先進，可能 X 教授咧嚇識喐噶嘛，再將輪椅自己放。 唔係，但係嗰支滴漏嗰支嘢要啊嘛，嗰點滴嗰支嘢要揸住 啊。 係啊係啊，尿袋啊咁啊，個個揸住一包咁樣喺度行啊，大佬。喂，好啦。咁啊，俾曬橋大家啦嚇 ，OK。咁同埋而家我諗咧，都真係有機會啊，可能呢啲啊，因為阿 Sarah Connor 而家都慘到咧，要拍嗰啲好 cheap 嗰啲網嗰啲咩，即係上次有一套嗰啲係咪 Sci-Fi 台定乜鬼嗰啲咧，會 cheap 嗰啲科幻片，真係好慘啊，係啊 ，Linda Hamilton 啊，係啊，係啊，咁同埋 Linda Hamilton 其實做好多其實啲怪同埋即係啲奇怪題材嘅女主， 係咯， 超 級 con 啊嗰啲係啊。 美女與野獸佢都做過， 係咪係啊？竟然， 你成日 都做緊妙麗， 做只野獸啦，係咪先？ 佢係做個妙麗嗰個角色個，你死未？ 哦， 係啦。咁嗰時嗰套啲嘢，啲人話咧，一講佢獅子人係好有型嘅喺嗰套入邊。 係，佢 係怪獸獅子人。哇！你成啲人話咧，嗰套咪一個叫做 Handsome the Bitch 啊？ 哇！咁大鑊啊！ 咁嗰套同埋最犀利咧，佢係講現代㗎，係喺紐約發生嘅。 是 喺度電視劇嚟㗎，係我犀利。 無論啊，嗰套嘢。 大家真係都唔知㗎啦，應該唔講到係啦。咁啊，好，咁啊，其實真係唔能夠唔提起埋呢幾個啊，真係講起 Last Girl 係。係 啦。 冇錯，其實可能仲有其他嘅，係啊，仲有其他。其實 Freddy 最早都係有個女嘅，不過即係頭幾集就跟住冇咗啦。 冇咗啦，又冇。 Freddy 都係打個女嘅，最初係女打佢應該。 狂夫都係嘅，其實 係。係都係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好多呢啲開始都係有個女咁，但係後屘就冇再回歸嘅，好多都係，但係呢個可惜啲係啦。咁 keep 住有咧，就係頭先我哋提緊嗰啲嘅，因為 Sarah Connor 咧將會又翻嚟啦，喺下一套 Terminator 係啦。 哇！ 係啦，真係變咗羅蘭咁嘅咯，真係係啦。 係啊。 就咁。 好，仲有冇補充？ 好，咁大家睇啦，呢個月光光心慌慌係第十一集。係 啦。 第十一集。 女主角回歸，好，咁大家入場。看看 OK， 如果是你杯茶的話。